美国早前定在本月15日对中国1560亿美元商品加征 15% 的关税。另外，美国财长努钦表示正积极为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努力，形容美中贸易谈判正处于轨道上，但还未确定具体的最后期限。努钦又表示，美中两国贸易谈判副代表在星期三晚上通电话，目前正积极努力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英超球队爱华顿宣布，领队马高斯华已经离开球会，现时被前球员登肯费格逊暂代领队一职，将会带领球队在星期六迎战车路士的赛事。球会会尽快公布领队新任人选。早前有传前领队莫耶斯会重返爱华顿执政。爱华顿寻日作客2-5不敌同市宿敌利物浦，目前在积分榜排尾3。天气方面，受强烈东北季候风及一道雨带影响，广东东部地区天气寒冷。本港今朝早部分地区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多处气温较寻日低2至3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天气寒冷，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强烈季候风信号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几阵雨，可有大至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可有大至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后转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6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东沙吹东北偏北风6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5级，能见到5000米。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677点，升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17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08.76，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3，加元1.318，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7.045，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69美元，卖出1475.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根据法例，经各个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万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咧，系嚟到咧就系6:09啊，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哇，出边咧咁啊，见到三个四字啊，点解咧？14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44%，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同一时间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啦，咁啊，继续都有白拳头坐喺度陪住你。咁啊，喺寒冷天气警告底下啦，我都依然能够咧就准时紧守住自己嘅岗位啊，翻到入嚟直播室。希望咧各位听众都系一样啦，无论系翻工翻学，定还是今日咧，亦都有啲重要嘅任务嘅，又或者系如常都需要咧就系帮助屋企人咧去到成功啊翻工翻学嘅话咧，都要咧就唔好赖床啦，啊，要努力啲。起身准备出门口，准备又是今天快乐的一天啦！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亲情咧非常之重要，因为亲情咧就好似一啲甜味嘅果汁一样，有营养嘅一啲饮品，可以令到我哋咧好快脆就吸收，好快脆令到我哋可以成长，亦都可以帮助我哋遮风挡雨。亲情亦都系可以慰藉我哋嘅心灵，令到我哋饱受风雨啊，经历风霜之后咧，可以好快脆就得以治愈。亲情亦都系令到我哋可以经常笑嘅一种嘅动力。你可能会为咗亲情啊，可以好努力去到继续你嘅工作，继续你嘅学业，可以为咗亲情去到完成一个又一个重要嘅目标。你自己又点样睇亲情呢？ 还很喜欢跟爸爸斗口，爷爷望见你便口水也在流。 貌美又小气，也不知丑，常忍不开心喜欢发嬲。妈妈话你会永远没朋友，有点不开心，有一点委屈，躲于家里我便快乐。愉快的家中，这世上没有愁。孝顺儿女爱，亲恩告照，留待百世千秋。期望这片爱，一生一世拥。 若说人间爱想尽艰辛，谁的关心比妈妈更深？无言地去爱，内心体贴力行。哈哈， 父爱留心里，永不开口，劳碌一生想一家笑口，从来没怨气。我那日能像你，有点不开心， 有一点委屈，待于家里我便快乐。愉快的家中，这世上没有愁。 一首嘅作品系嚟自双黎啊，咁啊双黎咧，黎明加上咧就黎瑞恩嘅作品，咁啊叫做一家笑口。出边啊湿度啊又低咗少少啦吓，而家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43%。咁啊当然啦，同样时间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嘅，所以咧又冻啦，出边咧都几大风嘅。寻日夜晚咧仲吹到咧呼呼声添，咁啊个感觉咧都真系 feel 到，哇，好似好似有啲风啊，好强嘅风啊嚟紧啊，初头仲要。哇！會唔會打風？夏天打嗰啲打風咧，不過呢個咧就係強烈季候風嚟嘅。有陣時強烈季候風嗰啲風咧，吹到咧都真係好似打台風咁啊！嗬。 呢本並唔係一本普通嘅書，佢係一本百科全書。佢更加唔係一本普通嘅百科全書，因為佢係一本聽得嘅神光百科。 望一望日历嘅明天咧，就7号嘅时间咧，就系24节气当中嘅大雪。入冬之后啦，咁大家都会觉得越嚟越冻啦。街上面嘅人咧，特别而家譬如寒冷天气警告，都会着好翻好多大嘅大褛啦，有颈巾啦。24节气之中啊，由小雪进入大雪，呢个形容词上面咧由小变到大，大家都可以感觉得到咧，就系温度方面嘅变化。大雪同埋小雪咧，其实实际嘅情况咧就未必咧就系同24节气之中咧就太相符，原因系因为我哋香港咧就处于咧南部啊，本身24节气咧就系中国北方大陆嘅气候咧而规定嘅，进入咗呢一个节气嘅时间咧，应该系大雪纷飞嘅景象。咁当然啦，香港咧就同一般嘅譬如北区嘅唔系北区啊，北边啊，中国北边嘅地方咧就不一样嘅气候嚟嘅。不过咧，我哋都会感觉得到咧，就寒流啊，系的而且确咧系加强咗噶。好啦，其实啊，喺大雪入边咧，咁我哋咧都要留意住，因为咧本身咧我哋属于咧就系南部嘅地方，都已经系较为暖和噶啦。如果系啲农夫嘅时候咧，咁啊佢哋都可以咧进行第一期嘅嗰啲嘅叫做耕作啊。气温较低嘅时候咧，就会结束咧，即系如此类推咧，大家咧就会有一啲嘅叫做耕作嘅，都可以咧喺冬天嗰度进行，因为我哋南部嘅地区，有个谚语叫做小雪小到大雪，大到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嘅意思就即系啊，从小雪嘅时节，有啲嘅乌鱼群咧，更加原来就会慢慢去到进入咧就台湾海峡嘅，去到大雪嘅时候啊，因为天气亦都越嚟越冻啦。咁一啲嘅叫做水流啊，亦都咧就会向南回流，聚集咗好多嘅鱼群，亦都越嚟越多啊！所以咧，原来唔同地区啊，佢哋亦都咧会喺唔同嘅节气嗰度咧有唔同嘅改变噶、哦。咁啊，当然啦，中国北方嘅地区咧，佢哋就会喺呢一个大雪嘅时候啦，特别咧就系明白到哇大雪啦，要留意住咧就系呢个天气啊嘅紧急嘅变化。而 如果是南边的地区的话呢，有可能会有少少不一样的应对。而大暑就是二十四节气之中第21个的节气来的。大雪的意思呢，如果在北方来讲呢，就是说天气会更加冻，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更加大。当然不止就是降雪量一定是很大的，相反大雪之后那个降水量会进一步就是减少，即是会少了雨水了。东北啊、华北啊、黄淮地区十二月的平均降水量今年就是 6.2 毫米了。而在11月啊，咁啊，该地区的平均降水量啊，亦都咧就系仲可以去到 14.1 毫米嘅。但系过咗大雪之后咧，一般嚟讲都会再系去到咧就系减弱噶啦。好啦，南京方面都有一句谚语，佢哋就话到小雪系腌菜，大雪系腌肉嘅。大雪嘅节气一嚟到嘅时间，家家户户咧都会忙住做咩咧？就系整嗰啲嘅咸货。腌下左腌右腌左腌右腌咁样腌下啲肉啦。咁如果你话系北方人咧，佢哋更加咧就系会去到进补啊，即系食下啲羊肉啊。咁香港咧就又唔使话特别进补嘅，我哋冻咧其实都系可以去到譬如十几度啊，好少咧真系好似譬如唔知前四年定系咁上下咧，又话咩大帽山又话有冰啊，咁又嗰阵时有传话系咪落雪啊咁样，就冇咁多呢啲嘅。咁我哋咧都系留意翻自己保暖咧，其实都已经系好足够噶啦。 辞别你，欣赏未够，分一碟相思豆，冬至送轻舟，红霞用吊你，身边白雪，姑苏盛产的丝绸，盖着我消瘦。回头望得清楚，快乐过很多，但缺乏你，我又拥有什么？我不是我，你转身一走，苏州里的不是我，而美景掩饰我如旧美好地过，不过不过。都不过抱着你的肩膊，谁人能像你感动我？你泛起山川碧波里的不是我，浮荡你背后河流上泡影，一个又一个，无奈美丽捉紧到手上，如黄石坚稳到。走苏州里的不是我，而美景掩饰我如旧美好地过，不过不过。 都不过抱着你的肩膊，谁而看上每天云波，你带走春间秋霜，每一天度过存在我脑内，何来上雪景真正属于我，其实美丽不见太抽象，被文学书本一语度过，那海市蜃楼似是我。 一首作品啊，阿菲啊，薛凯琪《慕容雪》。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今日好去处咧，可以睇下啲嘅蛇虫鼠蚁吓，咁讲啫。其实系一个咧就非常之有益啊，可以俾大家近距离嘅欣赏咧，就系各种奇特嘅食虫植物，应该系食虫植物啊吓，唔系蛇虫鼠蚁。了解唔同嘅品种嘅特性，食虫植物咧就有别于一般嘅植物噶，咁啊外形独特，能够捕捉昆虫同埋小动物嘅。咁啊喺边一度有得睇呢？康乐嘅文化事务处辖下嘅香港公园啊，一个叫做方士杰温室展览馆，咁啊将会喺咧12月1号起啊，至到明年嘅1月12号，咁啊举行咧就食虫植物专题展览，展出啊50个嘅品种，合共咧就系500多棵不同形态嘅食虫植物，市民咧可以免费入场。啊，免费入场咧系吸引噶。食虫植物咧，原来有600几种噶，咁啊可以按照住咧就捕猎嘅方式、机能同埋技巧分为四类，分别咧就系捕蝇虫、猪笼草啊等等等等。今日睇到佢哋嘅一啲唔同嘅变化啦，都系几有趣嘅。啊，逢星期日上午咧就系11点至到下昼3点啊，举办两场嘅导赏团噶，每场咧就1小时。咁啊，市民咧就希望俾大家可以加深一个咧就对食虫植物嘅一个嘅认识嘅。咁啊，如果系作为亲子活动咧，我觉得咧喺星期六日嚟讲啊，都算系唔错，大家可以有机会去下。食虫植物啊，真系如果蚂蚁行过嘅时候，就夹一声系冇声嘅，个声我自己加。佢都系喐得好慢啊，或者有啲黏性啦，大部分都用呢一种嘅方式啦，去到捕捉昆虫。许廷铿，蚂蚁。 怪我太过投入恋爱这小天地，谁知梦醒一刻已经分离，还等你。怪我仍然夜夜却无暇思考怎么远飞，太忙无法呼吸清新的空气，到最终给你燃起别了已电藏世纪，难得我竟这么死心塌地，都可把感情摧毁。你的突然离开，管我力竭如声嘶，还是激功于心计，请把安抚放低，尽管来拿走一切，伤得我这样彻底，只好当踩不死的蚂蚁。怪我完全投入相信你的演技，如今但找不到上映的期，如出戏爱到毫无余地，到头来竟可一败涂地，太甜无法享受失恋的凄美，像你不跟我游戏，决心的把我处死，难得我竟这么死心塌地，都可把感情摧毁。你的突然离开，管我力竭如声嘶，还是激功于心计，请把安抚放低，尽管来拿走一切，伤得我这样彻底，只好当踩不死的蚂蚁。难得你的 一张天真笑脸，转身竟可成魔鬼。你的突然离开，管我力竭如声嘶，如受欲火的洗礼，请把安抚放低，出管沉迷多一世，想得我这样彻底，可否对我也冤心有愧？千方百计殊途同归，归家再远也仿佛蚂蚁。 许廷铿嘅作品《蚂蚁》啊，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本港早上天气寒冷，部分地区气温降到12度左右，多处气温较寻日低2至3度。天文台表示，清晨录得12.7度，是入冬以来最低纪录，预测未来一两日天气寒冷，日间渐转天晴干燥，预测最高气温大约19度。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宣布，众议院正推进草拟弹劾总统特朗普的文件。他表示已经同意司法委员会将草拟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并将由全院逐条审议。如果众议院通过弹劾，将会交到参议院聆讯。波洛西表示，他不讨厌任何人，但认为特朗普滥用职权，违反宣誓成为总统的誓词。他强调在美国没有人可以凌驾法律。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表示，他一定会在弹劾聆讯中胜出，又表示共和党从未如此团结。特朗普批评民主党提出的弹劾毫无理据，民主党已经放弃特别调查官米勒在通俄门的调查，现时改为针对通乌门中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两通完全合理的电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和中国的会谈和讨论进展顺利。他表示在本月15日的关税措施可能会有变化，但中美的谈判代表仍然未讨论这个问题。特朗普昨日表示，仍然维持在本月中达成首阶段协议的预期。美国早前定于本月15日对中国1560亿美元商品加征 15% 的关税。另外，美国财长努钦表示正积极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努力，形容美中谈判正处于轨道上，但没有确定具体的最后期限。努钦又表示，美中两国贸易谈判副代表在星期三晚上通电话，目前正积极努力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法国爆发2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全国大罢工，多个城市有民众游行反对总统马克龙计划改革退休制度，政府立场未有退让。官方统计全国有450,000人游行，工会表示有250,000人在首都巴黎游行，要求马克龙下台。示威者到处纵火烧车，打烂商店橱窗，6000名防暴警察部署在首都巴黎，向示威者施放催泪弹，至今拘捕71人，包括南特、马赛、里尔和里昂等多个大城市，都有数以万计的民众游行。多个行业响应罢工，90%高速铁路及城际列车取消，市内16条铁路线只有2条正常运作，欧洲之星列车服务亦都受影响，运输业界的罢工将延长至当地星期五。航空交通亦都受影响，20%航班取消，民众利用单车、电动滑板车代步，包括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等多个著名景点关闭。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天气寒冷，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4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早就知道不可以请游客做嘢，但嗰阵谂住悭钱，咪请咗几个揸住行街纸嘅人嚟搬货咯。点知都系犯法嘅，搞到要罚钱同坐监。 非法入境者无论有冇行街纸，都唔可以喺香港工作。呢啲非法劳工同佢哋嘅雇主都犯咗刑事罪行，可被判罚款同监禁三年。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周国贤、 Color、 林欣彤、 石咏丽、Suki S、 黄燕、 许靖韵、 福子乔、 BOP 天堂鸟、陈建安。 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 留意星期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37啦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咧咁啊温度方面咧就系15度嘅，相对湿度40%，咁啊冇头先14度咁冻啦，而家15度啦，但系就干过头先，寒冷天气警告啊，咁啊生效嘅，仲有咧就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嘅，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啊，报纸睇多几版系好重要嘅，系咪？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啊，寻日咧都有几多个新闻咧喺度讲呢一个嘅，咁但我觉得咧都应该系朝头早嘅时间提一提大家。嗱，香港厕所协会啊，检视全港18区嘅厕所嘅水平，总共咧就探访咗，佢哋用探访两个字，探访咗100多个地区嘅厕所。協會在昨日5號的時間就公布了2019香港最佳公廁名單，當中尖沙咀東尖東公共運輸交匯處的公廁奪得金獎，哇，要恭喜他，這個金獎真是得來不易，因為為什麼呢，就是在一個洗手間那裡污糟就很容易的，但是能夠保持住乾淨，除了是本身的洗手間的設計，要是譬如通風啦，要美观啦，那个耐用性强啦，仲有一班呢就係好帮得手嘅清洁工人啦，佢哋不断咁样去到努力呢先至得到呢个金奖。协会副会长呢就指出啦，整体公厕嘅情况呢仍然係有好多不足之处，包括呢臭气冲天啦，地台湿滑等等。好啦，边个最差呢， 包尾啊。当中北河街街市嘅公厕咧排包尾，形容啊括住啦，臭到不得了。协会建议啊，政府应该尽快成立公厕工作小组，全面监督咧就系翻新工程设计、施工以及咧就系维护嘅保养等等嘅安排。全港香港嘅厕所协会啦，早前以舒适、畅通、安全同埋卫生四大准则检视全港18区嘅厕所水平，总共咧就去咗100多个嘅地区，咁啊超过咧就160间嘅厕所。好啦，头先话咗啦，夺得金奖咧就系尖东公共运输交汇处嘅公厕，入面嘅设计咧就较为新颖啦，系咪？诶，原来仲播放住音乐添，今日提醒咧就使用者咧保持住清洁。而大角咀啊、重阳街公厕同埋湾仔啊、坚拿道公厕咧就分别夺得银奖同埋铜奖，呢啲公厕咧都系值得表扬嘅。我自己咧都即系新界人啦、我自己见过两个嘅公厕咧，其实我觉得都算系咁啦，唔错噶啦。包括咧就系譬如喺近科学园嗰度啊，其实咧都系都有啲设计嘅，令到你望起上嚟都唔会沉闷啊嘛，系咪？好啦，不过今日协会呢嘅副会长都指出啦，巡查嘅时间咧发现咗好多嘅问题啊，嗱头先话过啦，譬如臭气冲天啊、地台湿滑啊、厕所咧就直头损坏等等，有啲点名咧就批评啊几个包尾嘅公厕，分别咧就位于兰桂坊，以为兰桂坊个我少去兰桂坊啦，原来兰桂坊嗰都系近乎包尾啊吓，奶路神家以及咧就深水埗北河街街市嘅公厕，佢形容咧北河街街市嘅公厕虽然啊。位处于熟食中心，但系咧就却臭到不得了。咁啊，佢哋都补充啊，巡查咧就接近啊15个咧就系全新翻新嘅厕所，咁但系大部分嘅设施啊卫生都系未如理想噶。佢哋提醒啊，喺调景岭公共交汇处嘅公厕虽然咧7月先至完成翻新，咁但系10月巡查嘅时间啦，屡次咧有5格嘅厕格咧，咁啊有2格咧冲水系统系坏嘅。冲水嘅时间咧，底部就会有水渗出，哇！呢、這个都几惊啊！男厕嘅简易机咧就坏嘅，佢都指出啦，大部分翻新之后嘅公厕嘅手工咧就粗糙啦，地台做到倾斜，水即系漏唔到出嚟，就积咗喺一边，所以咧就比较上系差吓。佢哋都批评政府去年咧就拨6亿元翻新240个嘅旧公厕，需时咧就5年，变相每一年只可以完成48间。咁啊，按此推算啊，若果翻新改建全港798间嘅公厕，需要16年或者以上。佢哋话到咧，其实一啲都唔理想。协会建议政府应该尽快成立公厕工作小组，咁啊全面咧就监督翻新嘅工程设计、施工以及咧就维护保养等等。咁佢哋都话到屡次咧就长期轮候，即系要排队啊，成日都见到咧就排都排得好犀利。咁啊建议引入咧就女性嘅尿兜，解决咧就问题。咁或者男女厕格嘅比例咧，亦都需要咧就系重新再考量嘅，系咪？男厕啊，有阵时入去即系都冇几可以排队，见到嗰阵我自己见到女士嗰边咧排队排得咁犀利咧，都觉得系都不忍啊！有阵时我觉得男厕不如整细少少，俾翻多啲空间，因为女厕即系女士去女厕等咁耐，其实等嘅咪又系男士。咁啊，男人好快最去完啊！女士嗰边格数又多，又好快聚去完，咁咪唔使等咁耐咯。真系未过揸刀有马童啊！我哋呢首嘅歌曲佢系刘德华《马童》。 我的家有个马童，马童里有个窟窿，窟窿的上面总有个笑容。小人间无奈好多，每个家都有马桶，每个人都要去用，用完了以后逍遥又轻松，保证你快乐无穷。每一个马桶都是英雄，只要一个按钮，它会冲去你所有。马桶都是朋友，可以真心相信。 都有马桶，每个人都要去用，用完了以后逍遥又轻松，保证你快乐无穷。每一个马桶都是英雄，只要一个按钮，它会冲去你所有烦忧。你要多少苦痛，你要多少失落，它会帮你全部都带走。每一个马桶都是朋友，可以真心相守，一辈子 嘅马桶，出边系14度啦，寒冷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今日朝头早咧虽然冻咗，咁啊但系翻嚟先安安咧都准时啊喺我哋嘅职场后花园呢度咧出现啊，介绍一啲嘅花俾我哋嘅 KOL。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嚟到星期五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喺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后花园入边见到啊，喂，哇，又话安安喺度一大清早啊，已经咁鬼忙喺度整紧啲花。 早晨，早晨， 早晨啊！咦，呢个花都几靓，佢叫咩名啊？ 呢个花咧，我相信如果成日行花开，或者甚至乎行开街市嘅花档咧，其实都好 common， 你成日见到，但系大家可能冇留意咯。佢叫咩名？佢叫做海棠花，但今次我就专登讲嗰个品种叫做丽格海棠。 丽格咁佢个样系点样噶？呢、這个 sorry， 我冇俾你， 你形容一下啦。 我形容睇下，其实咧好似玫瑰咁样，玫瑰咁样嘅款，但系咧佢系细嘅。通常你见到咧喺花墟见到嗰啲咧都系好细盘，细盘，但系咧， 但佢系细盘啦， 细盘，但系咧一盘里边咧就好多花嘅。 我发现咗佢。咦哦，因为佢每一盘入面呢就有一隻嘅颜色嘅呢、這个丽格海棠喺度。 係啦。 咁佢就有好多种唔同颜色喎，真係。 唔同颜色嗰个呢就係而家啲人好叻嘅做生意就会用米呀、用几隻色嚟要入种埋落一个盘嗰度嘅。 咁嗰啲品种唔会乱沟㗎咩？ 唔会㗎。 即係例如三原色咁样譬如红色加绿色咁样变咩色咁样。唔係， 本身佢已經係其實呢啲已經喺泥嗰度喺地下，人哋地下種咗先嘅，跟住先掹出嚟再入盤嘅、 嗯。 有啲會係咁嘅，有啲好少可其實會真係喺個盤裏面去生長咯，都可以嘅。有幾種唔同顏色嘅種子擺落、同一盤嗰度咧，都會生長出嚟幾隻色嘅。 會唔會生咗出嚟真係會撈埋嘅？你食唔會黃加藍變綠咁樣？ 唔會，嗰個種子本身係咩嘢？就會出咗 咩 咩花， 係啦，同埋泥， 同埋你用咩泥咯，係、通常有幾種色嘅花喺同一盆裏面都係大家係唔同嘅泥，唔、同嘅地方種翻翻嚟，再 match 埋一盆，即係再整過嚟、其實， 即係如果我買種子，生完一次咁，佢都會死噶啦咁樣。還是可以繼續生落 去，繼續生落去。海棠呢個是好有個種子，種子如果你由種子開始種，我睇下你的能力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喺街買嗰啲人已經種咗，你見到我都話你買花嘅時候見到嗰盆嘢，原來已經有啲花開咗嘅話、其實你都估到佢仲有冧嘅話，都會開其他啲、 繼續開。 但如果你好覺得我要一盆係要一粒花都未開過嘅，咁可能翻到去以後都唔開咯， 因為都已經開唔到啦， 係啦， 安全啲即係學安安所講，買啲有啲 開咗一粒花，你見到啊咁樣。咁呢個海棠其實你成日都會見到，通常咧因為比較平，真係好平，可能十零廿蚊已經有啦。咁但係佢又你買嘅時候已經有好多花喎，咁佢就本身係紅啊、橙啊、黃啊，咩色都有嘅。咁通常擺門口。 即地下度，你就可能会留，你成日望可能我唔知道你行花圃，你通常你点睇嘢咯？你一睇系睇入边啦，定系你睇地下，定系周围望咧？ 周围望啊！ 你会周围望？ 系啊，地下又会望，跟住又会喺门口嗰度装啊，佢入边有多唔多嘢睇啊？多嘢睇你就会供埋入去，见到佢出边冇咩睇就唔供入去咁嗰啲人咯。 有阵时佢行花去睇花都好攰，因为即系周围望咧。 同埋咧，我成日觉得间间啲铺头卖嗰啲花，即可能嗰个季节问题啊。佢呢间铺头有卖，其他铺头都会有卖。 是的是的，通常是那批货啦。 海鲜价咁啦，同埋啲花。好似买海鲜咁。 唔系，但如果你买同一类譬如海棠咁样，其实差唔多都係廿零蚊盘啦咁样。咁呢个其实係你买返去呢，如果你好好咁样种植，应该全年都会见到佢有花。 哦，咁都几好喎、啊。 同长春花一样，基本上全年都会开花。 香味就冇乜嘅。 呢个冇乜，一个淡啲嘅，有嘅、 啊。 有淡嘅香味嘅。咁、呢、這个丽格海棠特别嘅品种呢，其实花墟都会有嘅。咁其实佢係有一个德国人嘅名字叫丽格。咁所以就係因为佢混种嘅。海棠有好多种嘅。咁内地有多咗品种啦。咁呢个丽格就特别就係德国人即係去培植出嚟嘅、 啊。培育出嚟嘅。 係啦。咁但係其实大家都唔需要執着于买丽格海棠。你喺花墟度或者喺普通花圃嘅时候见到你海棠都可以买。都係咁样都係咁样做。其实佢个花葉呢其实係特别啲喎，係有不对称嘅心形喎，佢个葉。 係咩？ 佢葉全年都係绿色嘅，间唔中会变红色。 喂，红色会唔会就係、是、即係冻嗰排佢会变红色？ 係啦，即係秋天啦，棕色囉。咁最重点呢，其实一种花呢就係重返。咩叫重返呢？你自己普通嘅花好似譬如长春花咁，得个五块花瓣，你画画咁样五块花瓣。重返就好似玫瑰咁，一个花瓣搭住一个花瓣，一个搭住花瓣。咁头先见到个海棠系咪好靓？不过其实我谂好多听众都知道海棠系咩嚟，因为真系好普通。 几重奏咁样啦，即系所以望落去个 系，同埋咧佢几密嘅，佢几个花头咧就系、是、一枝花有几个花头啊？你记唔记得？ 我见到啊， 即系围住一个圈咁样 咧。咁佢嗰啲花咧就似系你种咗喺盆栽嗰度啦，佢就会一个。个好似花束咁样，虽然咧你就冇特别绑埋佢，但系嗰啲花束咧就会自己走埋一齐嘅。咁如果你种咗几种唔同颜色嘅海棠花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好似一个花盆上面有几个唔同嘅花束。咁我觉得呢个都几靓，同埋可以咧就种喺即系如果譬如外国地方大啲嘅咧，直头可以种喺地下嗰度。 系种喺地下，啲人喺室内同埋室外都有嘅。 系咯， 室内咧其实 因为香港就未必个个有地方种地下啦。 系啊，呢个摆室内都 OK 噶，摆喺即系你种，你唔系话嚟一定要摆室外，你可以摆喺厅啊，有啲人摆餐台一盆啊咁都得噶。睇你换个靓少少嘅盆咯，唔好用胶盆咯。咁同埋佢即系其实系室内观赏花嚟讲系好有呢个代表性嘅，佢呢种海棠花，大家好似冇乜特别可能见到平啊，就觉得佢 cheap 嘢，其实都唔系，都几靓。咁、但系一由于呢种花系长年都会可以生啦，冬天都有啦，咁所以特别要留意就系冬天点样淋水啦。如果你长年都可以成日安安话，春夏秋冬都有嘅花都开到嘅，咁喺冬天嘅时候咧，我问下你啦，咁淋水嘅时候，你觉得冬天嘅时候应该点淋啊？ 淋喺个泥土嗰度咯。 我知啊，咁你系应该系咩时候淋啊？ 哦，咩时候啊？我最近学咗啲新嘅方法。 你咁聪明。 夜晚嘅时候淋，我最近听过一个方法。 夜晚嘅时候系咩季节啊？ 夜晚，咦系，冬天同夏天。 你冬天夜晚黑，尽量咧，其实同人一样，人就唔适宜饮冻水。咁、所以如果系冬天嘅时候咧，花咧夜晚黑你就唔好淋俾佢，夜晚天气已经好冻、你再淋落去咪即系俾结冰咯，可能好冻。 冬天咧就应该系 日头 嘅时候淋， 下昼最暖。 夏天咧就应该系夜少少嘅。 系啦，太阳收咗先淋。系啦，呢、 因为咧原来夏天咧你就咁淋喺嗰啲植物啊同啲花嘅面上面咧、因为个太阳如果晒到热就会折射， 冇错， 就会晒窿晒嗰啲叶啊。 唔系净整热咗你嗰滴你啲水啊，譬如你夏天，譬如你其实嗰度我屋企就譬如十二点钟去最。晚太阳，你十二点钟射湿你啲花，跟住咧佢太阳咧就系咁借，好劲，真系好劲！我背脊一痛，我着住衫喺度淋花，咁跟住你嗰啲水就会好热，跟住咪即系煲熟啲叶同埋花， 系啊系啊， 同埋啲泥。 所以有啲譬如自助式嘅花园咧，佢每个钟头自己淋水，其实个原意 系 好嘅，不过就唔够细心咯。即系有阵时如果譬如夏天。 咁日頭好猛太陽嘅時候，佢又係咁肥肥到啲花，其實反而肥。 我覺得佢 set 時間嘅啲屋苑，譬如夏天嘅時候，佢應該就會 set 係朝頭早嘅時候淋，同埋日落啱收太陽五六點嘅時候淋。冬天嘅時候佢就應該喺夏天嘅時候淋。我覺得佢哋會 set 時間嘅，應該唔係話不停咁樣淋水嘅。咁我哋屋企冇呢啲灑水系統嘅話，就自己人手淋。都要留意呢一樣嘢。冬天如果太凍，譬如呢個海棠冬天都可以生長嘅，咁你就唔好冬天嘅時候，夜晚黑我八點鐘先淋，咁啊真係凍死佢咁樣咯。 佢既然咧咁生命力咁頑強，有冇啲咩特別寓意㗎？即係例如形容愛情嘅時候，又話堅毅不屈啊，永不倒退啊，永不放棄啊， 都可以啊。其實你咁樣講冇啊，但係我冇，而家冇乜特別揾啲寓意，我嚟嚟去都係咁嘅，身體健康啊，咩長壽啊，又話咩幸福啊，嚟嚟去都係嗰啲寓意嘅。 係㗎啦，唔係點啊？唔都祝你分手快樂咁樣咩？ 因為其實我啱啱睇一篇文章講法國人，即係法國中意好中意花啦啲人，其實所謂花嘅寓意係即係自己嘅心意，唔使一定要係個名。我發覺我哋做咗咁耐節目，每個花嘅寓意都係咁嘅， 係啊， 幸福 係啊， 冇詛咒嘅嘢嘅，因為花永遠都係快樂嘅嘢嚟。 係，就算分手都會覺得咧，你分咗手係一件好事， 係會大啲希望， 冇錯， 你去都希望 新嘅一頁咁樣。 所以我決定唔再揾個 寓意。 我唔再揾呢樣嘢。 好好好，咁我唔再問啦嚇。 係， 好唔該曬，安安，拜拜， 拜拜。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负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首先吸撇下，换了你是我，你忍得到吗？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人生太早已看得化，也可怕。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负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承认错，若勉强也分到不多，不如什么也失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难行就无谓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 一首歌曲嚟自卢巧音，有句嘅好心分手。6:58啊，我哋先听听咧就系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作品精选啦吓。分流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转头继续陪住你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你讲咩话？ Say, I don't wanna say.

好啦，朝早7:08的时间啊，咁啊嚟自咧就系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啦，有阿白元浩啦，仲有 O 喺度，都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啊小白，早晨 食早餐未啊，冻冻地 第一线，唉，今朝唔好提啊，琴晚 做咩啊？ 我有起身睇一啲阿仙奴，点不知阿仙奴主场输波啊？ 阿仙奴啊，唔好成日睇啦，成日都睇到谷鬼气，我见你哋成班阿仙奴球迷又要睇又要谷气又要闹，但又要睇。 系啊，冇办法啦，因为 one life one team 啊嘛。仲有曾经你如果系中意英超咧，都知道自己嗰队球队咧实冇话花无百日红嘅，即系总有即系叫做叫做比较低沉嘅时候啦。咁你低沉嘅时候，反而要帮佢打气嘅。 咁佢哋顶峰嘅时候咧？ 顶峰嘅时候咪呢个金句又要出嚟啦，即系 拍金年代系嘛？ 你好，我陪你咧叫做咩啊？即系再创高峰，你衰嘅时候，我陪你东山再起。 喂，佢哋谂住东山再起，谂咗好耐咯。 唔系上，其实后云加年代都真系要谂下计仔啊，究竟边一队边一个领队可以认真咁样教到阿仙奴呢样波啦？咁究竟系之前嘅叫做买翻嚟嘅球员有问题啊，定还是咧对球队嘅团结度啊，定还是大家即系有好多厂迷都讲喂？关奥斯尔事、哦，其实奥斯尔如果离队嘅话，可能签个另外嘅中场球员，可能会个领导能力可能又会好啲咧。 系当初点解签奥斯尔啊？系因为觉得奥斯尔喺西班牙踢得好嘛，踢皇马踢得好嘛，系咪先？咁你好啦，签咗之后咧，咁啊啲厂迷又好开心，哇！呢个嗰阵时皇马晓飞咁样，签咗翻嚟又觉得唔对版。喂，其实好多呢啲咁嘅例子我都见到。发生喺唔同球队啦，都唔好净系讲话阿仙奴啦。 哦，你一定要咁样讲啦，如果唔系其他球迷会攻击你。 梗系啦， 你都要深明此道，即系唔系话自己中意阿仙奴就喂一早就哭波桑咁样。只不过真系、哦，原来每一队球队咧都有唔同嘅高低起跌啊。 系啊， 咁但系 你睇曼联而家 系啊， 第九、第十呢啲位喎、 啊，唔係依家上翻曼聯，而家第六啊， 第六啊， 第六啊，所以真係唔好話曼聯啊，曼聯上場贏咗熱刺之後咧，佢睇翻個積分榜咧，其實對上嗰啲球隊咧，佢都唔係打得差，譬如佢對冠軍嘅唔係冠軍啦，即係而家榜首嘅利物浦啦，佢和波嘅喎，咁咧對曼城嗰場未打啦，唔可以講啦，對狼隊咧佢又贏狼隊嘅喎，對車路士佢都贏車路士嘅喎，咁所以咧。你又唔可以话佢即系战绩系差，不过可能佢对中下游嘅球队咧就发挥得冇咁好，反而咧对一啲强劲嘅球队系打得好啲。不过小白讲得啱嘅，即系其实你去到英超咧，点解咁富一个娱乐性以至戏剧性咧？就系、是、你以为赢嘅波咧佢有阵时又会输起上嚟啊！以为咧球队咧上年咧打得好好啦，今年又麻麻地。譬如异军突起嘅，我哋讲下李斯特城啊咁样，哇！今年又踢得几好喎，冇乜期望底下， 即系大家谂住佢上季佢都上季惨到点啊， 系 争啲降班啊， 系啊，咁 即系你谂下，赢完英超之后第二年咧就争啲降班，好啦，争啲降班之后咧，今年喂又真系学啊头先阿 O 话，真系东山再起， 系啊，真系，所以即系球迷们咧中意睇波咧都即系一个几好嘅乐趣嚟嘅，咁啊唔好灰心失意啦，好似球赛咁样，今日输咗咧，听日会赢翻嘅。 同埋我成日觉得咧，譬如好似讲多一两句曼联啦，曼联佢哋呢啲波咧对住啲强队嘅时候咧，成班波好俾心机踢，但系对住一啲譬如可能中下游咧就觉得喂都实食冇黐牙啦，就变咗冇心机踢，又或者对方咧因为防守式嘅，咁你自己个攻线又唔够强嘅时候，咁人哋一个铁桶，咁你又下下一系和波，一系俾人突袭成功咁样， 可能都有咁嘅关系啦。咁大家又可以系啦，即系有时间睇下波都系开心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冻冻地 ，Didi 早晨啊！ 今日反而觉得好温暖咧，着咗 super warm， 所以觉得热啊！ 哦，咁啊，今日可能琴日大家有少少心理准备咧，今日咧已经系一个作战嘅状态，即系叫做御寒方面咧做得好少少，所以个心理方面咧都调节到，今日咧要注重保暖啦，咁样就冇嗰下突如其来嘅寒风突袭咁。 呢个功劳咧，真系要俾天文台。天文台一早咧就同我哋讲几时咧会跌到落几多度啊？咁寻日可能大家都觉得喂都唔系话好冻嘅时候， 十六度 系啦，又出定嗰个寒冷天气警告，又提大家咧，其实晏昼嘅时候又会翻转凉啊咁样。呢啲就系天文台功劳，令到我哋即系做足准备功夫，系咪？ 系，即系做人先知先觉，一定系好嘅。 系天文台琴日忙啊，地震又长洲嗰度 系啊， 1.7 又要整地震嗰个新闻出嚟，又要注意。保暖嘅一啲資訊， 因為以前地震都淨係話，譬如可能係附近，咁我哋有感覺得到啫。但係見到我呢個長洲以東嗰個位會閃下閃下咁樣，都特別少少啦嚇，咁留意住啦嚇。咁交通方面都好前瞻喎，係嘛 ？Didi 你成日都 係先講交通先啦咁樣。佐敦嘅寶靈街啦，咁啊受前日爆水管影響啊，介乎上海街同埋廟街嘅一段寶靈街去廣東道方向啦，唯一行車線仍然封閉㗎。咁另外由於要設立臨時交通燈啦，窩打老道彌敦道交界來回方向嘅快線仍然封閉㗎。咁受強風影響啦，港珠澳大橋主橋啦同埋香港連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咧，降到每小时50公里噶。咁另外啦，青屿干线嘅车速限制啊，都系降到每小时50公里噶。咁再继续提大家，港铁嘅大学站仍然关闭啦，同埋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系暂时关闭。咁轻铁咧751P 线咧就由706线替代，614P 线咧就由614线替代，615P 线咧就由615线替代啦。761P、751同埋614线咧仍然系改道行驶噶。咁其他轻铁嘅路线就维持不变啦。隧道方面，咁而家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到电话机楼噶。咁而路面咧就西贡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嘅。 咁交通方面大致都算係正常啦， 係 Didi 咁希望繼續正常， 係啦，繼續正常啦。禮拜六日大家放假嘅時間就再正常一啲，咁啊好啊，迎接下聖誕氣氛。 Didi 咧開心啊，即係代表咩咧？交通嘅路路暢通，係咪先？ 暫時 我不嬲都係咁覺得㗎，即係你見到 Didi 咧有陣時啊掹掹地嘅時候，即係代表出面啲交通咧就開始差啦。見到 Didi 咧就係四萬咁好，即係代表哇出面道道路路暢通，我睇到都。 可以嚟送我朋友啊！ 梗系啦， 驾驶者就自己 差唔多20年啦 ，Didi 手法忍让啦，我觉得即系依家唔好见啲灯就坏咗，即系有阵时都乱咁揸车。我琴日都见到有个揾食车师傅啦，唔好讲佢系揸咩车啦。哦，突然间喺九龙塘会嗰度咧。褪后无端入后波行去深华实道，其实嗰个位啲车都行得几快咁，系啊，架七人车收制不及啊，撞到啊， 系啊，心痛啊，你咁多交通灯 系，唔系即系我又觉得你咪兜个圈咯，系咪先？即 系 啲油系贵嘅，咁但系你行错路就要兜到， 同埋唔好谂住咧，即系附近有知道边几组交通灯仲未提供服务，就谂住 执执搏 咁样，唔好呢啲心态， 系啊， 系咪先？即系你谂住执执搏啫，但系人哋都系奉公守法，即系喺翻一条。啱嘅行车线上面行，你就唔好到乱嚟咯。 乱嚟真系搞到自己嘅啫。 系啊， 赔了夫人又折兵， 性命财产啊吓，呢啲嘢大家自己谂啦。好，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啊，有阿 Barbie 喺度啊。早晨啊 ，Barbie， 冻唔冻啊？出边？ 早晨 ，Barbie。 早晨啊，我觉得咧出边都几冻啊，今日咁啊，而且咧都系比较都几干爽嘅嗰种冻啊，咁所以咧当风吹埋嚟嘅时候咧，其实个人咧系真系觉得干噶，我有少少觉得咧系干到咧自己特别系啲嘴角啊，或者系啲鼻附近嘅位置咧系特别有一种觉得有啲少少干到黏黏地嘅感觉吓，咁但系咧好彩即系就咁目测咧望咧又唔觉得话真系好严重嘅，咁但系我谂今日咧个天气即系除咗话冻咗几。而且咧好乾燥之外咧，而家暫時咧都仲未係有陽光，咁所以咧，我估就係加埋呢樣嘢咧，就令到咧呢幾個因素咧，今日好似特別係真係寒咗啊，咁啊唔單止話淨係個氣温你感覺到，即係如果氣温你凍咧，你又唔大風咧，你又好似冇咁凍。如果你個氣即係個温度低咧，但係你又冇咁乾燥咧，你個感覺又好似冇咁凍。咁所以咧呢幾樣嘢加埋陰天咧，就真係咧即係。 至冬嘅三保啦，我覺得係。咁所以今日真係大家要注意保暖啦。 係啊，陰天咧係一個好大嘅即係關鍵嚟嘅。咁你太陽都曬唔到落嚟咯。咁你本身就係成晚積咗嗰啲嘅寒咧，仲喺個嗰啲地氣咧喺條街嗰度咁啊吹下吹下。咁加上而家有強烈季候風信號，又寒冷天氣警告。咁啊學阿芭比話齋啦，即係幾樣嘢加埋上嚟啊，點會唔凍啊？係咪？ 係啊。 咁啊吹到呼呼聲啊！咁你都快啲嚇搽多啲 cream 啦咁啊唔阻你補補妝先，而家轉頭翻嚟睇下你個樣係咪真係龜裂啊乾度，好唔好？ 陣間見啦。 唔該曬芭比，轉頭見啦嚇。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早上天氣寒冷，咁啊多雲以及有一兩陣雨嘅。咁啊日間啊漸轉天晴乾燥，最高嘅氣温啊大概19度，吹清勁嘅北風。咁啊離岸以及高地吹強風嘅。展望啊，周末期間天晴以及咧就非常乾燥，早上啊仍然係寒冷，咁啊日夜温差亦都係較大噶。咁啊千祈就唔好諗住即係晏晝嘅時候，如果出門口啦啊，好似又唔係話已經特別凍咯，咁啊著少咗衫。咁天文台都話日夜温差較大啊嚇。而家室外氣温係14度，相對濕度40%嘅，咁都非常乾燥啊！寒冷天氣警告同埋強烈季候風信號都係現正生效。先聽聽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我哋嘅環保嘅議題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有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早晨啊 ，Kate。 早晨，大家好。系啦，咁咧啱啱今个礼拜一咧就喺西班牙马德里咧有一个国际性嘅环保会议咧就举行咗。我哋唔知道之前我哋都喺呢个节目度讲过啦，咁就系嗰一个COP 即系联合国嘅气候会议缔约国大会，咁咧之前咧我哋就讲紧哇好惊啦，惊呢一个好重要讲紧气候变化嘅会议啦，个国际性会议会唔会搞唔成呢？原因咧就是、因为本身咧呢个会议咧就话咧系喺智利度举行嘅，咁但系因为最近智利都有好多嘅社会示威啦，咁、就比较乱啦，咁智利就话唔得啦，我哋唔好意思，我哋做唔到呢个会议。好彩当其时咧就有西班牙马德里这个城市呢接手，咁就正式確定咗，係啦，冇问题啦，各国呢都可以移师去西班牙嗰度舉行呢个会议啦。咁我哋见到咁啱啱係今个礼拜一呢个会议呢亦都成功喺西班牙马德里呢度正式舉行。咁今次呢个会议其实係已经係第25届嘅会议，所以我哋成日都叫 COP25,COP25, 其实就係第25届嘅会议囉。咁佢呢係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下面咧最悠久同埋规模最大嘅气候会议嚟嘅，咁今年系廿五届啦，所以佢第一届咧其实系1995年嘅时候咧就正式展开，咁咧去各国咧就讨论啦，佢哋可以对气候变化有啲咩嘅工作可以做啊，啲咩防范嘅措施咁样。 嗯， 咁我相信好多人咧都听过巴黎协定， 系啊， 呢一个名，呢个系最入屋嘅一个关于气候嘅关键词。咁其实咧呢一个巴黎协定咧系喺2015年第20届嘅 COP 入边咧达成嘅一个共识嚟嘅，咁就签订一个协议啦。咁就系话各国咧都要对住气候变化呢一个嘅危机咧嚟做一啲嘅措施嚟到去防止呢样嘢发生嘅。咁佢其中个執行嘅重点咧就係话每一个国家必须5年咧就检讨一次自己呢个国家制定减碳嘅贡献。咁我哋讲緊 COP20 就巴黎协定啦，咁今年係 COP25 喇喎。咁我哋就见到原来今年呢点解咁重要呢，係因为真係係第一次嘅检讨。真係佢有个名单去 check 下啊，每一个国家到底你做了几多少呢？你是不是真的正视这个气候危机，定是想着我签了张协议就算的啦这样。嗯、所以我们讲这个会议真的很重要，是一个平合，看看每一个国家是不是只是懂得讲而不懂做。是啊，那我会议举行之前其实有很多变数的，我们很多人都说好害怕啊，之类的话搞不成啊这样。是啊，好彩西班牙愿意接手。咁但係呢我都想提一提呢，其实上个月底呢美国呢就正式通知咗联合国呢佢哋就退出巴黎协定啦。咁美国目前呢係全球最大嘅温室气体排放国。咁特朗普佢啱啱2017年当选嘅时候其实就已经讲呢我要退出巴黎协定㗎啦。咁同埋佢嗰陣时仲话要振兴美国嘅油气同埋呢个燃煤嘅工业。咁呢两大行业呢其实都会大量制造温室气体同埋碳排放嘅。咁所以我哋都见到哇好多不利因素。咁同埋本身呢其实我哋即係今年呢一个嘅 COP25 呢、原本的主办国呢智利呢就想将这个焦点呢是放了去海洋的角色上面的。因为海洋呢本身其实是在地球吸碳和供氧这两方面是一个很强的功能的。吸碳和供氧其实都可以减缓这个温室气体啦、令到地球变暖的进度是慢一点啦。 嗯、 但是呢我们都见到在这个会议之前，其实会议之前他们有很多摩底各国都会交换一些的文件看看会怎样讨论。我们见到呢在这一堆的事前的讨论和交流里面，见到很多人呢，即很多国家对于这个加强海洋保护那个的嘅反應咧都好唔同，譬如話哦，應唔應該有更加多嘅公海範圍係成為海洋保護區，唔應該去開發佢哋嘅。咁、樣呢啲嘅措施咧，其實係好多變數喎、哦。咁我哋就覺得啊，原本亞智利佢哋想將個談判集中放喺呢個海洋上邊，保護海洋上邊嘅，得唔得咧？其實呢一個討論，即係呢個討論做唔做到咧，都仲係一個未知之數。咁、但係咧，我哋都見到有啲先兆啊，好怕有啲國家咧會想視線轉移啦，去討論一啲新嘅科學的技術，譬如說海洋施肥，我相信很多觀眾很多聽眾都未聽過 什麼來的，其實是 爭議性的技術。其實海洋施肥呢就是說將一些、礦物質和一些肥料呢就掉入海裡面，即是撒入海洋不同的地方、那它就會令到裡面的海藻或者浮游生物呢就會急速地去到生長、那這些植物呢其實它們會進行光合作用的，會做一些化學反應來到吸收大氣裡面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很重要的温室气体，咁咧就即系理论上啊，少啲温室气体咪可以减低呢、這、一个气、候暖化咯，咁样。咁、但系咧，唔好忘记喎，呢啲嘅呢啲嘅新出嚟嘅海藻或者呢啲咁嘅浮游生物咧、植物咧，其实佢哋咧除咗吸收大气入边嘅二氧化碳，其实佢哋本身都要呼吸噶嘛， 系啊， 所以有可能咧系会耗尽海中嘅氧含量噶。咁係一個都即係一個非常之危險嘅可能性咯。咁當然呢種咧係一種假設性嘅方法。咁真係冇人試過，冇人喺個海入邊度大規模咁樣做過。所以我哋話一個具爭議性嘅技術。咁我哋認為咧，即係保護海洋生物佢哋嗰個能力咧，固然係一個好重要嘅事啦。但係講到即係呢啲海洋施肥咁夢幻嘅技術咧，就未必能夠真係可以有效解決問題嘅。其實最有效咧，必須係政府同埋企業咧，真係減少使用呢個化石燃料，減少排放呢個温室氣體，先至係減緩氣候變化嘅根本之道。咁譬如佢哋會唔會用多啲嘅再生能源啦？燃煤嘅呢啲咁污染嘅發電方法，其實一早應該要淘汰啦。咁、而唔係污染完先至作一啲事後嘅補救。应该是源头减碳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咯。 啱啊！头先讲咗好多嘅都系国与国之间甚至乎系政府可以做到嘅嘢啦。其实咧，我哋咁细细少少嘅力量都可以咧，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咧，为我哋嘅环保出一分力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就转呢啲国际议题咧，就引起自己嘅环保意识，做多一啲啦。希望可以帮到个世界多一啲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啊！ 晨光大学。散落世间的金粉都想看，金卡过客每日来回地搭上客机升降，被落借你暂揭的这搭实单身汉，何来落浮壁画般瑰丽，如何能与白宫抵住肩撞？你是我世界，我是你一个站，这烟花是途上小灿烂，专心看毕竟太过平凡，沦落公主怎会习惯，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点，感激贵族来蜗居花园，这世界其实不止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意短，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被铺早小心储起你那份暖，永远留恋。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近住佐敦谷公园一段慢车，龙尾就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德望学校，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骏景园。咁佐敦嘅宝灵街有爆水管啦，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嘅一段宝灵街去广东道方向啊，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噶。咁另外，由于要设立临时交通灯，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嘅快线咧暂时封闭。咁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啦，同埋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咁另外啦，青屿干线嘅车速限制咧都系降到每小时50公里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一位歌手巡礼， 许靖云。 呢一年都我自己好感恩，都係好忙碌啦，好、開心，因為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有音樂會。咁呢個係我自己一路以嚟都係好希望可以做到嘅，就係、可以去越嚟越多地方唱歌啦，同埋有自己屬於自己嘅音樂會。 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至5点 ，Eric 嚴瓊騷動音樂。 喺網絡世界，每個人都可以發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波成啊 ，Give me five 咧，可唔可以搞新意思咧？ 子豪啊！咁我哋换咗个主持好冇？ 哇，咁大逆不道嘅嘢你都讲得出嘅？ 天儿结婚啊嘛，下个礼拜一至五五点到七点嘅 Give Me Five， 我哋话晒事啊！ 哇，好啊，敏姐又翻嚟，不如搵佢嚟玩下啦。 但你识嗰啲心理学咩？ 唔识啊，但系用心理学嚟讲性格啊， 几咁正咧？但系会唔会答唔到嘴噶？都系再谂下先啊。 你信唔信艺术细胞是可以传承得到的呢？今个星期改朝换代嘉宾，著名音乐老师 Christine Sampson 洛斯廷的女女戴晶儿。 咁我妈咪咧就心谂话：，喂，你依家做呢份工，你又好似唔系好有满足感，你抽啲时间每个礼拜嚟睇我教学生，睇下你会唔会有兴趣。佢教我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有啲心慾慾想試下。 香港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9点至10点 ，Vincent 梁學熙 Jerry 改朝換代。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懷著信念，懷著愛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点37分啊，咁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都是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啊，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咁星期五嘅早上咧，就会有啊晨光即安第一线嘅。咁、哦、呢、這个时间就可以听下一啲即安健嘅小贴士啦。咁啊，声线方面有小白你啦，有 白师傅、 黄耀祖啦，系啊，阿祖啦，仲有咧何家禄、阿 Lu 嘅， 何家禄 啊，咁啊，何主任啊， 系啊，何主任， 咁啊会出现，大家一齐听下呢一个咧即安健嘅小贴士嘅剧场先。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即安第一线。 触电意外可以分为三大类、 四大类、 三类、 四大类啊！ 白师傅、阿祖，咩事讨论得咁激烈啊？ 何主任啊，我同白师傅温紧书啊！ 温书？温咩书啊？ 说来话长啦。话说上星期我同阿祖联同 A、B 建筑地盘嘅同事搞咗场羽毛球比赛。啊！我哋就以一分之差输咗， 唔系我哋嗱，系你咋白师傅？最尾嗰球啊，点解可能会接唔到嘅啫？ 唔紧要啦，过咗去咯。嗱，讲翻正题啊，打羽毛球有关温书咩事啊？ 阿祖唔忿气，话要报仇，今次要同人斗努力，脑袋个脑啊，咪搞咗个电力工作安全问答比赛，听日就系噶啦。哦，而家最后冲刺咯！ 哦，咁有趣，你哋温到边度啊？ 嗱，头先咧，我哋就讲到咯，一般嘅建筑地盘里面咧，触电意外可以分为几多类？我就话三类， 四大类啊，都话咗四大类咯。第一类触及或靠近架空电缆，因为架空电缆通常冇加以绝缘，遇到有起重机，例如吊臂唔小心触及或者靠近架空电缆嗰阵啊，就可能发生抢火，令到工友严重受伤啊！ 我知啊，嗱，第二类咧就系喺使用手提工具嘅时候，如果唔小心啊，捉到埋地下或者系暗藏喺墙壁嘅电线咧，就会发生爆炸而导致工友烧伤或者引致工人触电啊嘛。 而第三类咧就系当工友使用手提电工具嘅时候。工具本身漏电，或者系佢金属部分意外带电，咁就有可能令工友触电噶啦。 系啊，嗱，咁咪系三类咯。 咪住，真系要咪住。仲有噶，祖第四类维修电力装置嘅时候，冇适当隔离电源，都有机会导致工友发生触电意外。都话咗四类噶啦，你又唔信我？ 咦，又系、啊、，sorry 啊，白师傅，我一时间记漏咗啊吓。 好啦，你哋咧就知道喺地盘咧有机会发生电力意外啊。咁点样啊先可以避免呢啲意外发生呢？ 好多噶、啊，我可以慢慢话你知嘅，因为我就好熟呢啲电力工作安全守则嘅。嗱，例如要定期检查所有电力设备嘅保护装置，例如系保险丝、断路器。是不是操作正常？另外使用电器之前亦要进行检查，如果有损坏就要立刻安排修理或者更换。 怎样可以避免手提电工具出现漏电的情况啊？ 手提电工具如果没有双重绝缘就要有接地装置了，并且应该要使用符合安全规格的插头和插座，而它的线路亦都需要装设漏电断路器。其实工友要避免触电意外，其中一样最重要的就要避开那些水，譬如说就工友那些沙手如果是湿了的话，就要避免使用电器设备了。 重要避免在狭窄又或者是潮湿的工作场地里面使用电力工具。如果迫不得已真的要这样做的话，可以怎样保护自己呢？ 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例如潮湿工作场所，应该避免使用电工具，尽量就选择气动、油压或者手动工具。必要的时间就要使用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例如是绝缘手套、绝缘胶脊，为工友提供额外的保护。 嗱，头先咧讲到其中一类电力意外咧，就是因为接触到咧架空电缆或者系地下电缆。咁呢啲意外咧，又可以点样避免啊？ 嗱，喺架空电缆附近范围之内工作之前咧，一定要先咨询咗电力公司，了解咗有关嘅安全指引同埋措施。嗱，例如最少嘅安全工作距离系点啦，仲要设置埋屏障、通道、龙门架、围栏以及展示警告牌等等啊嘛。 而要避免损毁地下电缆，就要喺地下电缆附近范围工作之前，要先测定地下电缆的准线和深度，并采用安全挖掘方法， 避免损坏电线。记住啊，要遵循相关实务守则内的安全措施进行施工，例如机电工程处的有关在供电电缆附近工作的实务守则。 如果怀疑固定电力装置发生故障，要点做先？ 我知道，要即刻停止使用， 然后交给注册电业工程人员检查和维修，同埋进行电力工作之前，仲有就系施工期间啊，要作出有效的安排，确保以安全隔离电源。实施上锁挂牌制度，并展示适当的警告告示。 听落你哋两个都好熟啊，要赢应该冇乜问题、啊。 我同意啊，所以阿祖我哋唔使继续温啦，我温到好攰啦。 系咩？嗱，我又唔觉、啊，但我都系唔放心啊，因为我哋今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啊，再输我哋颜面何存啊？ 啊，阿祖啊，你谂住温到几时啊？系咪要温完先开工啊？ 哦、oh, ，sorry 啊，何主任，我即刻出去做嘢先啊。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麻烦完何主任之后咧，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啊！出边十五度嘅气温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喂，相对湿度咧38啫，而家又低咗。 系啊， 可能咧因为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咁、吹得犀利啊嘛。大风嘅时候咧，嗰、那个嘅湿度咧都会降低。 会啊，系啊，应该系咁去分析啊，同股票分析一样。阿小白，你头先嘅分析好似啲股票分析员咁样。 咁我问下啲专家先， 睇下今日啊，呢一个国际嘅新闻啦，亦都系关香港人士嘅，因为有啲朋友仔都要往来中港两地啦。咁啊，往来唔紧要，你话啊，翻去食下嘢啊，饮下咩茶啊，嗰啲打边炉 OK 嘅啊，冻冰冰，但系就唔好走水货。点、解咧？啊，大家都知道嗰啲智能手机咧，做一两年咧，未突然间话喂，有啲海关咧都会啊，哇，识破到咧嗰啲叫做过境啊，运嗰啲水货手机咧，一搵啊就搵到咧几啊万咁样噶嘛。 啊 喂，依家咧，喺呢个深圳嘅海关咧，用咗新嘅技术啊，吓咁啊，根据佢哋官方公布啊，海关咧啊，内地方面嘅海关啊，讲紧系用咗咧呢个5G 眼镜啊，吓咁咧呢个5G 眼镜咧， 3G 嗰啲就话睇戏嗰啲咧， 系啦， 咁啊5G 点啊？ 5G 呢个眼镜光有啲似咧，嗰阵时推嗰、那个G 字头嗰个搜寻引擎嗰个 glasses 咁样嘅。 佢 5G 同唔同 4G 嗰个 5G 嗰个关系噶？即系咪手机网络嗰个 5G 啊？佢呢个 总之佢官方话系 5G 就 5G 啦。究竟 G stand for 乜嘢啊？或者 G 系代表乜嘢啊？咁样咁就无从稽考啦。总之个名都得噶嘛，即系唔一定真系用 5G 嘅科技。总之咧用完之后咧，投入不足半个月啊，喺深圳湾嘅叫做海关方面啊，内地嘅海关喺深圳湾嗰度啦，投入不足一个月啊，哇，已经咧屡破走私案 咁犀利， 系啦，咁啊一秒就会发警报啊，所以如果大家咧经过呢个深圳湾嘅时候咧，见到啲官员咧佩戴呢个啊 5G 眼镜咧，咁大家就要留神啦，亦都可以留意下 嗰个眼镜咩样噶？ 个眼镜系咁样样嘅，即系好似嗰阵时搜寻引擎嗰个眼镜咁咯。 呢度哦，嗰、那个眼镜咧， 好普通嘅啫，其实 好普通嘅，但系咧佢上边咧就有个黑色框，下边咧就冇框嘅， 系好似微镜咁啦。 佢有少少似咧，就系、是、你讲得啱啊，就系嗰阵时出个 glasses 咧，嗰间 搜寻 系啦，搜寻引擎嗰个出个 glasses 咧，咁佢嗰个。嗰、那個眼鏡咧，佢就喺嗰、那個因為我有戴過嗰、那個眼鏡咧，佢就喺嗰個mon 嗰度咧，即係我哋鏡片上面咧，不斷出好多唔同嘢。有冇睇過龍珠啊？ 係即係分析 比達嗰個啊，嗰、那個能力探測器啊， 睇下個戰鬥能力有幾高係咪啊？ 係啊， 好啊，咁呢個 5G 嘅智能眼鏡咧，外形咧就極具科技感嘅，又有粗框嘅眼鏡上邊咧就冇鏡片嘅喎。咁右邊咧就有一個攝錄嘅鏡頭啦，同埋咧微型嘅對角。讲装置咁啊，使用嘅时候咧就要连接手机嘅 啊，咁啊呢副眼镜咧就能够通过镜头咧捕捉旅客嘅动态啦。咁啊资料咧就会先啊传送到去海关嘅大数据库，经过比对之后咧，就迅速锁定咗重点嘅旅客啊。咩叫重点嘅旅客咧？就是、会走水货嗰啲啦，或者带住几部生果品牌过境，跟住攞翻内地卖嗰啲啦。 会唔会系佢已经咧？5G 我開始明白了，因為咧佢呢個 5G 佢嗰個網絡佢用嗰個大數據嘛， 係 佢大數據咧就係、是、本身內地用緊嗰個咧人面辨識系統，可能係就用翻嗰個 data， 咁不斷佢戴住副眼鏡嘅時候就喺度 search， 好似鐵甲威龍咁樣咧，嘟嘟嘟嘟嘟嘟嘟，誒、哎、見到可疑人物啦，咁佢曾經可能犯過唔知咩嘅，又或者曾經走過唔知咩貨嘅，咁咧就係叫做叫做高危嘅，咁啊留意嗰啲人多啲， 可能 或者嘗試去截查佢哋， 可能就係咁、 啊。不過就用5G 啦。 啊，根據呢、這個佢哋都係官方公布嘅呢啲數據同埋佢哋嘅呢個 5G 嘅眼鏡咁樣。讲真啦，佢唔公布，你又点会知佢个眼镜有啲咩用啊？咁啊，咁样，咁啊，官员咧仲可以利用咧连接嘅手机啦，同埋平板电脑咧，咁啊查看咧该旅客嘅资料，包括咧照片啦、姓名啦、证件编号啦、通关嘅信息啦，以至咧啲检查嘅记录嘅，协助咧官员啊及时啊可以咧查截一啲可疑嘅旅客啦，提高咧叫侦缉嘅效率。咁啊，海关嘅负责人就介绍啦，啊呢一款嘅眼镜咧就用咗 5G 嘅通讯技术啦，具有咧高网速啊低延迟嘅优势。咩叫高网速咧？即系上网好快，低延迟就系咩啊？好少 delay， 系冇 delay 咯， 系啦嘅优势啊，咁啊，所以就可以加强執法嘅力度咁样。原来呢一副嘅眼镜咧，你唔好以为深圳湾啊一开始就有得用喎，其实咧喺今年咧九月咧已经喺北京咧新嘅机场啊，唔系首都机场，大兴国际机场啊吓， 新个机场叫大兴国际机场， 系啦，大兴国际机场啊，咁啊大兴土木啊嘛。整咗好似整咗七年定八年， 真系咁解噶？因为大兴土木，所以 个地方系大兴嘅， 个地方地方叫大兴， 咁巧又食到字，同埋嗰个机场系好， 唔敢话佢哋大兴土木啊！我都 咁首都 正常基建嗰个系 首都嘅机场， 建设国家啊嘛， 首都嘅机场系应该好靓嘅。如果唔系人嚟到嘅时候，哇！你首都嘅机场都系咁噶咋？ 真系得啖笑。 系啊，即系。我都幾贊成首都嘅機場係真係應該靚啲嘅，咁好似文雪有啲朋友去轉機都見到啊，嗰、那個機場係比以前嗰、那個機場係靚咗好多。其實舊時嗰都已經好靚噶啦， 入屋嘅玄關都唔敢寒酸啦。係 啊， 睇而家嗰啲高樓大廈嗰啲下低嘅 lobby 幾靚， 同埋佢嗰個大興國際機場咧有一個園區有亭台樓閣噶、 啊， 好似你平時去咗 宮殿嗰啲， 我哋睇嗰啲宮廷戲咧。啊有嗰啲皇上御花园嘅， 哦系咩？ 咁有啲通常皇上会同啲几个妃嫔喺度玩啊，抛下波 啊咁样，佢哋又未去到走潮流嘅，抛下波啫， 抛下波 啫， 即系。吟下诗作下对嗰啲，有一个位系有啲亭台楼阁嘅，啊几有趣，富有中国特色啊！ 睇埋飞机噶嗰个位。亭台楼阁、 我又唔知睇唔睇到飞机啊即系我自己又未去过，只不过睇网上嘅照片以至系有啲朋友去完之后讲翻俾小弟听啫。咁大家如果经过就可以睇下啦。 梗系啦，喂，古有康熙品爵噶嘛，而家梗系有我哋 今有我哋喺机场喺亭台楼阁睇飞机系嘛啊，互相辉映。咁九月就已經在北京的大興國際機場那裡已經用了，登機的閘口地勤人員也都佩戴了類似的 AR 的智能的眼鏡，這個眼鏡也都是和手機連接的，用這個 5G 的科技，有人面辨識的功能，剛才小白也有說，乘客就無需出示登機證和身份證，地勤人員都可以識別到你的身份和航班，有辣有不辣的， 你看看沒有私隱的時候多方便啊， 方便咗，咁但系牺牲咗嘅，或者冇咗嘅，你就系嗰个私隐啦，或者个透明度，即系你好似翻到内地，你就其实都唔使 check 你证件， 系啊， 你系一个透明嘅人，你人哋想知道啲乜嘢， 赤裸裸啦已经， 俾人知道， 连埋你嘅信贷评级啊，连埋你有冇争人钱，全部都知啊，话俾你听， 系啊，咁所以就系啦。 大家就留意翻，只不过有一个咁嘅新嘅技术啦吓，咁啊喺深圳湾比较近香港嘅一个口岸啦，都真系有应用到，咁大家过关嘅时候咧，又留意翻啦， 望下咯。试下识别下，睇下边一个系识 别翻佢哋用咩眼镜系嘛？当佢哋识别我哋嘅时候， 我哋 识别 翻佢。 你咪用嗰啲5G 眼镜。 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啱啱听过一首嘅歌曲，嚟自 Dua Lipa 嘅 Don't Start Now。 今朝 sport 到你啊，先同大家讲下琴日阿仙奴输波啦。咁啊，嚟紧咧，都会有其他英超嘅比赛嘅，喺星期六日啦。咁你可能会问话，哦，点解无端周中开快车嘅？系啊，英超系中意咁样嘅，即系十二月就有两档快车期， 左赶右赶咁，成日都喺度。 咁啊，又有拆礼物日啦。咁嗰个都系传统英超嘅赛季嚟嘅。咁大家又可以留意翻啦。咁啊，睇下星期六日有咩波先。咁啊，班尼茅夫咧就对利物浦，热刺咧就对班尼啊吓。咁啊，大家又可以睇下啦。咁啊，礼拜六啊。英超有早场嘅，爱华顿对车路士啊吓，咁呢场大家又可以睇下啦，唔好成日都要话要睇啲好眼瞓嘅波啦，咁样系啊。咁至于其他列强咧，就暂时未有波打字嘅，要去到礼拜日啦。 阿士东维拉咧就对李斯特城，纽卡素咧就对修咸顿啊，至于诺域治咧就对石飞联啊吓咁。今日都有啲普通嘅澳职啦，咁样都继续会开打嘅。咁转个角度讲埋 NBA 啦。 喂，仲有一个咧，不败雄狮啊，而家英超嘅利物浦咧，咁啊嚟紧会对呢个爱华顿。 系啊，头先讲咗啦，早场啊嘛， 系 啊，早场 礼拜六早场。 但系最值得关注嘅咧，就系因为爱华顿嘅领队啊。有機會是莫耶斯喎， 係咪啊？有機會 有機會翻去，即係叫執一執教喎。呢、這個莫耶斯 啊，莫天才啊，究竟呢個天才翻到去愛華頓係咪可以將阿拖肥糖咧拉翻平均一啲咧？ 係啊，咁佢喺愛華頓嘅時候咧，咁啊愛華頓嘅成績咧一直都係保持住可能第八啊、第九啊咁樣嘅。咁啊，係咪即係佢嗰個嘅哲學咧啱愛華頓多啲咧？咁啊睇下係咪機會再次嚇破鏡重圓啊！佢哋 係啊，咁啊大家都知道依家睇 NBA 有陣時都要喂喺啲收費嘅頻道先有得睇啦。咁聽日有場免費波有得睇嘅，咁啊即係都可以睇一睇啦。就係、是、啊呢、這個有香港時間咧，明早就會出擊啦。咁啊就係、是、呢個 Celtics 啊，塞爾特人咧就會對東岸嘅球隊金塊啊嚇，九點鐘咧就喺一個叫做免費嘅電視台啦，咁啊可以睇下波。有陣時我都真係覺得係咁嘅，咁英超當然又已經收咗錢啦，咁啊平時大家睇英超都已經要俾錢電視台，如果多啲波啊或者多啲體育嘅娛樂嘅嘢咧，係可以能夠免費啊，俾球迷可以欣賞得到咧，就一定係球迷嘅福氣嚟嘅。 冇錯，多多幾個 channel 咁大家一齊睇嘛，可以。 係啊，我記得上個上個月啊，未去咗一轉台灣嘅，有陣時都好覺得人哋好正噶，你人哋個電視台咧有咁多個台啦，咁跟住咧又有好多免費咧一啲體育嘅頻道咧，你無聊嘅時候又可以撳過，喂，有得睇 NBA live 咁樣，你就會覺得哇好好啊咁樣。當你自己翻到嚟香港，你要睇 NBA 嘅時候都要俾多三四百蚊，你就覺得哇，真係好肉赤。 即係無論你 NBA 定還是好多嘅 英超啊、 足球賽事、 西甲啊、意甲啊咩都好， 即係要睇嘅時候，免費嘅頻道都有嘅，耐唔耐一場咁，但係嗰場你又唔係好想睇，係 啊，或者唔係一啲叫做焦點嘅賽事，只能夠指下 cut 咯， 咁樣 係只能夠指下 cut 咯，咁所以都叫做唉，如果可以即係大家都睇下波啦，尤其是即係大家唔開心嘅時候，一班知己朋友飲下啤酒睇下波套啊烏氣啊，或者啊講下啲辛酸嘢，咁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釋放嚟嘅。特別今日係 Happy Friday 啊嘛，係咪先？咁啊試下約下啲朋友，禮拜六日睇下波啦，或者睇下唔同嘅體育嘅賽事啦。 係啊，其實睇下即係人哋點樣拼搏咧，某程度上都鼓勵得到自己嘅，係咪 啊？即係睇下波啊，時間過得特別快啊，轉個頭咧又啊繼續晨光第一線啦。 平均指数报23,354点，升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美元，卖出1476.1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74，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4，加元1.318，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7.045，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11。天气方面，受强烈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朝早广东东部地区天气寒冷。天文台今朝早录得最低气温12.7度，系入冬以嚟嘅最低纪录。同时覆盖珠江口一带嘅云带正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系42%，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新楼街；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日丽德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豪苑对出。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就在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日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就雅街路街。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日福亨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龙尾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佐敦的宝灵街有爆水管，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的一段宝灵街去广东道方向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另外由于要设立临时交通灯，窝打路道和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的快线仍然封闭。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和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另外青屿干线的车速限制都是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驾车朋友留意的。继续再提你，港铁大学站仍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都是暂时关闭的。而轻铁的 751P 线就由706线替代， 614P 线就由614线替代， 615P 线就由615线替代， 761P、751和614线仍然是要改道行驶的。其他轻铁的路线就维持不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外风 show 快活人嘅曾志豪啊！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 冬日送温暖，我会揀叶德娴同埋陈洁玲嘅《天过太阳》。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搵多一个同你齐上齐落嘅朋友，多么温暖！ 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又再逢，就算离。 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我是 Ian 陈卓贤， 我其实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动物嘅。其实最担心都系因为而家成日工作都要由朝早可能做到去凌晨，唔喺屋企嘅时候陪唔到佢。自己个人，你嘅生活仲有好多其他嘅嘢啊嘛。但系其实你嘅宠物个生活就净系得你，所以如果你唔陪佢玩嘅话，就都几孤独咯。佢会好惨。除咗真系要令到佢生活食啊、瞓啊都好之外，你系要陪佢玩咯。 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加油爱宠。 EX616 由市区前往晚饭验证召集， AY731 前往睇戏， QA88 前往吃喝玩乐，最后召集。 香港国际机场搭飞机的会嚟，食买玩的都会嚟，但今时今日在法庭禁制令底下嚟的人又有什么目的？心情又是怎？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此时此地，今集飞入机场看众生相，星期六晚9:05，港台电视31。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2020年7月6日或之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嚟到12月6号星期五嘅早上8点搭二嘅字啦，欢迎你收听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你好，早晨，我系彭仔程振鹏。 早晨，我系 Barbie 林慧。 系啊，各位听众早啊吓，咁啊，今天咧依然都系啊比较寒冷嘅早上嚟嘅，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只系得摄氏15度啦，相对湿度咧42%嘅啫，咁干燥嘅情况底下咧。虽然而家咧天文台就冇发出呢、這个什么颜色嘅嗰啲嘅 火灾危险 啊吓，咁、但系咧就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同时生效嘅啊，咁今日嗰个天气预测咧都要需要大家咧特别注意住嗬。 嗯，系啊，嗱，今日咧早上就会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嘅微雨嘅，日间咧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19度啊，吹清劲嘅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咁啊，展望咧周末期间咧，天气咧都系天晴啦，同埋非常干燥、 嗯。 早上仍然寒冷，但系咧日夜温差又较大。 系啊，咁啊，注意一早一晚啦，嗰、那个嘅气温咧系特别咧比较系寒一啲嘅吓。咁、啊 ，Barbie， 你觉唔觉得好冻啊？ 我觉得就还好啦，因为着得够衫咧就 OK 噶啦，我觉得。 早几日咪啊，系嘛，华梅姐系咪教大家？点样着衫？ 四层穿衣嘅保暖法 系啦，咁有冇参考下咁样咧？ 我有啊，其实我琴日同今日都系咁着啊。 系咪啊？即系都你有三四层咁多。 系啊，琴日都系三层，今日都系三层。 系，我就两层啦。 嗯哼， 但系两层得嚟咧，我就底嗰层咧，其实我觉得系最重要嘅，所以我都会揀一啲咧，即系叫做超级暖啊嗰啲嘅底衫咧嚟着啦，咁啊打好个底。但其实咧，朋友话翻俾我听咧，你以为你系咁着嗰件咧超级暖嘅底衫咧就一定暖咩？咁、好视乎你洗过几多次啊？ 哦，同埋你点洗啦？可能系 吓，因为其实咧，我觉得有道理、即系朋友都讲得，因为咧。嗰啲嘅超級暖嘅底衫咧，佢係有一啲嘅物質咧，令到佢咧係喺你著嘅時候咧特別保暖啊！ 即係有陣 coating 係咪？ 類似嗰啲啦，但係嗰陣嘢咧，其實係會隨住你洗佢幾多次咧，佢係慢慢咧係會消失嘅。 嗯， 咁所以咧，如果你咧即係好話唔好聽，兩年前嘅嗰件超級暖嘅底衫，你諗住呢兩個冬天咧都攞翻出嚟著得翻咧都係暖嘅話咧，可能未必有咁好嘅效果啦。所以點解你話有陣時會？喂，呢件明明系超级暖嘅底衫嚟，我点解着咗都好似冇之前咁暖嘅？咁可能就因为你已经洗咗佢好多次，咁所以佢咪甩晒咯，嗰啲好令到你好保暖嘅嗰啲嘅物质咁样咯。咁咁都系嘅，人哋又识做生意咯。你着到佢洗到佢唔暖啦， 咁就要买过咯。 咁可能你又需要考虑系咪要买过咯？咁呢啲都人哋做生意嘅手法都未定啊吓。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好，呢、這个时候呢，我哋请嚟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嘅執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嘅。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仔。 冻唔冻啊你 早晨。 觉唔觉得冻啊 有少少寒意咁啦好似恒指咁啦但又未话真係要冻亲嘅。 恒指啊但恒指好似有少少暖意喎冻得嚟都。寻日就。 暖意都系炸暖还寒啊真係。 系咩系咩哎呀 ,Barbie 讲嚟听下啦。 嗱其实呢就都算系都系嘅即系港股上升啦咁恒指呢最多系升过238点嘅。咁、升到去26300点。咁、收市嘅时候呢琴日系报26217点。咁上升咗154点，其实升幅都有0.6%。 系咁啊，阿 Dicky 就话乍暖还寒咁样，嗰个嘅之后嗰种寒意主要会系嚟自边度咧？ 嗱，我寻日朝头早作咗个预测嘅，我话嗱个指数就会弹嘅，嗱弹几多咧？弹之前嗰日跌嘅一半，我话佢叻噶啦，咁嗱最后就真系又俾我即不幸言中啦。当然 貿易戰的鐘擺，即是那個特朗普先生那個言論啊 ,Twitter 啊，即是現在可能少啲少呢幾呢幾日會少啲見佢嘅、不過隨時佢又可能會又再出現返。 佢忙於自己被彈劾嗰個危機㗎嘛。 係啦冇錯啱想講。 佢都顧掂自己先啦。 你好貼佢嗰個情況啊冇錯啦即係佢而家就即係又內憂外患下即係對外咁當然啦聲大大咁樣啦貿易戰嗰度。對內其實咧，佢都真係又唔可以話暗槍嘅，不暗春嘅，不過都真係壓著咁啊，即係冇乜聲啊，冇聲啊。咁所以咧，喺而家面對住即係呢一個金融市場嘅環境咧，即係都會係受到呢幾個因素困擾嘅。即係當然你話彈劾咁啊，而家即係佩洛西，即係好多人都夾手夾腳，即係都想佢嚇、即係面對住大啲嘅壓力㗎啦。不過即係對於中美貿易戰嗰度咧，咁我諗都係繼續都會係一個中擺嘅情況。咁而家去到邊咧？而家就會由樂觀變成一個比較中性嘅狀態。而家係略達啲息些少悲觀，之後尋日又翻去咧，略為中性，再偏向樂觀少少嗰度。就即係話可能憧憬喺呢個月中咧都有機會咧就齊到曬嗰啲嘅協議之後就都仍然簽到。咁但係。即係講真啦，即係由現在到月中就真係日子好少嘅，就係真係仍然係充滿變數嘅。同埋大家會留意啦，當佢自說自話，即係一日裏面咧，即係轉幾次調嘅時候咧，其實中方咧就冇乜反應嘅，即係都會覺得 來不及俾反應啊。 係啦，都唔知佢想點樣，即係佢用驚劇變臉嗰個速度嚟形容特朗普已經唔足夠，我已經要改變我嘅形容，即係我都唔知點樣形容佢啦。 極速 咁，所以大家都要習慣佢繼續都會變。咁佢咧冇嘢嘅，佢係為市場帶嚟波動性，為市場帶嚟咧左左右右嘅恐慌同埋亢奮情緒。咁呢個係佢向來最叻嘅地方嚟嘅。咁我亦都會覺得佢繼續都會咁做。所以咧，即係2萬6咧，會係一個支持。但是呢彈上去呢又真係嗰個力度呢又唔係話好夠，同埋見到外圍都係唔係好肯升即係升。咁所以即係幾樣嘢，咁你話尋日我都講話阿里巴巴都會止跌嘅，咁都開始會回穩啊，因為跌咗幾日咁話曬，咁人哋真係好快入港股通㗎啦嘛。咁但係都係嗰句，即係嗰個上升嘅幅度啊、力度啊、速度啊，比唔上之前，所以呢都係今日仲要下。即係 Happy Friday 嗰啲咁樣啦，咁都係嗰句啦。我寄望住就平穩過渡，升少少我就當贏㗎啦。咁樣 係咁啊。另外睇翻，如果係我哋本港嘅一啲嘅企業啦、上市公司啦，其中咧就港鐵咧都預計話今年度咧嗰個基本業務利潤咧係將會按年下跌嘅。咁呢個好容易理解啦。咁受咗即係接近成半年嘅即係社會事件影響，咁啊咁多站頭俾人哋打到爛曬，又要再裝修，要再用錢嚟到去整嗰啲嘢，咁都應該再加埋冇乜人搭咁樣就即係呢個業務嗰個前景向下跌咧，咁啊預計都係咁噶啦。咁如果喺咁樣嘅狀況底下，係咪即係整體嚟講咧，港鐵佢嘅股價咧喺未來嘅日子咧，其實都好難咧，即係樂觀咧，嗬？ 嗱，其實講到港鐵咧，頭先你都講啦，即係社會事件嘅影響啦，我諗。真係咁多年以嚟呢，即係佢哋嘅盈利呢，尤其是即係基本業務，就講緊譬如話車站啊、車以至到一啲商務啊、租任啊，或者係整體嗰啲客運嘅業務呢，即係未前所未見嘅一個衝擊嚟嘅，對於港鐵嚟講，即係從來都未試過，即係嗰個十月份嗰個跌幅亦都從來都未見過。咁所以大家要明白，而家我哋分析緊一樣即係從來都未見過嘅嘢嚟嘅。不過咁，如果你話即係如果真係想嘗試用一個即係相對地客觀嘅角度去講咧，咁即係下跌落嚟嘅情況已經成為事實㗎啦。咁所以今次港鐵講到明，即係話面對住呢個16億元嘅負面影響，其實變相都係一個刑警嚟㗎啦。不過我亦都覺得可以即係捱過嘅，因為始終對於港鐵嚟講，佢嘅業務當然香港嘅即係票務業務。車站嘅租任業務呢、這個未咁快會復甦到，因為嚟緊咧續租嘅租金啊，譬如話同營業額掛鈎嘅租金啊，呢啲都唔會話咁快復甦嘅。咁不過對於另外一個幾主要嘅收入來源咧，其實就呢、這個都係有變數，就係話港鐵 即係除咗係集體運輸工具嘅營運商之外咧，亦都係香港可以話擁有最多潛在可發展地皮嘅房地產發展商嚟。咁所以利率啊、市場環境啊、市場對於樓市嘅睇法啊、預期啊，呢啲都會係有影響。咁簡單啲講一句咧，其實即係對於樓市嘅預期呢個係略為負面一啲嘅。咁所以我諗即係由高位跌咗成兩成幾落嚟，就係反映緊呢樣嘢啦。咁你話誒呢個消息會唔會再令到股價會受壓咧？我諗些少都會有，但係就某程度上。過去呢段時間股價嘅下跌咧，係反映緊呢個預期嘅啦。不過就問題係，好啦，真係佢自己講出嚟個影響就係咁樣樣啦。咁變咗就即係對於整體佢未來股價影響啦，我諗都會係即係有少少影響嘅啦，冇辦法呢個。 係個打擊都係大家所見得到嘅嚇。咁啊如果係揸住嘅散户股民就可能都係要耐心一啲啦嚇。好啦，咁啊另外 揸住港鐵都要攬住安全帶咯，即係咁講咯。 係啊，咁啊另外睇下澳門嗰方面咧，就因為見到有個消息咧，係話人民銀行咧就同澳門金融管理局咧係簽署一個雙邊本幣互換協定。啊，嗰、那個嘅名稱咧就係咁樣啦，好似好陌生咁下咁樣。咁但係其實當呢個人民銀行同呢個澳門嘅金管局啊，佢哋簽署咗呢個協定之後，其實係咪都叫預示咗咧，對於澳門嚟緊嗰個經濟咧係有所得益嘅咧？ 嗱，我覺得反而係對於目前而家澳門嘅所謂貨幣政策嘅依賴性，以至到咧喺未來咧可能會。慢慢慢慢咧作出一個即係轉向嘅，又唔係即時，又慢慢轉向。嗱，當然啦，即係大家可能去澳門，即係都好多，咁但係咧，大家亦都會發現使澳門紙嘅機會唔算好多嘅，好多時候啊，你用港幣啊， 全部都 係 用港紙喎， 係啦，都得嘅咁樣。其實呢個亦都係澳門即係貨幣即係金融管理局講嘅情況，即係好多人都係用港紙㗎去澳門都。咁但係咧，其實澳門嗰個澳門幣咧都有一個所謂聯繫匯率嘅，佢咧就對邊個咧？嗱，我哋港紙係跟美國啦，咁佢咧澳門幣係跟我哋香港嘅，好多人都知㗎啦，一對對1.03啦。咁所以咧，其實某程度上咧。澳門的貨幣政策呢其實是跟美國香港跟美國嘛、所以其實呢、目前現在這一刻的這個做法呢我想就是、將長遠計呢是減少呢、就是、澳門幣和美元掛鈎的個關係性的如果你說現在這個互換安排呢、其實就不是一個好大嘅動作嚟嘅，咁但係即係長遠咧，嗰個意味咧就會比較深啲啦。即係始終我又會覺得喺呢一秒鐘即係做呢樣嘢咧，係又即係唔會話一個帶嚟一個好大影響，因為始終即係澳門目前嚟講佢嘅外匯儲備啊，對於佢兩間銀行啦，兩間發生銀行啦，新銀行同埋中銀啦，咁又唔會帶嚟好大嘅影響。咁大家去澳門。博彩耍落啊，吃喝回娛樂啊，又唔會有咩影響嘅都嚇， 即係買鳳凰卷啊嗰啲都唔會有影響。咁但係阿 Dicky， 我如果聽你咁講咧，我諗到嘅會唔會可以咁理解？其實一個慢慢喺度鋪路咧，就係、是、鋪嗰條路咧，就日後咧澳門幣咧，佢哋係同呢個人民幣掛鈎啦。應該如果要對嘅話。 嗱，我咧亦都會覺得咁，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對於即係澳門嘅經濟啊，對於目前即係澳門嘅行之有效嘅貨幣政策嘅管理啊，咁而家呢個狀態咧就比較容易嘅。咁但係咧，亦都可能話俾大家聽，就係話喺佢未來嗰個外匯儲備嗰個嘅比例上高咧。譬如話對於人民幣嘅資產啊，呢一方面咧，將來咧，我諗就即係繼續咧都會增加啦。咁所以咧就係、是、再長遠講咧，就係、是、減低即係美元嗰個依賴性啦，或者係外匯儲備嗰度，亦都唔需要話真係哇，淨係揸曬美元資產啦。咁亦都可以有其他，包括係可能更加多嘅人民幣資產。 哦，原來咁樣去理解， 未咁快會做嘅，我又覺得應該。 好，咁啊，又學多樣嘢嚇。咁啊，多謝曬阿 Dicky 啦。咁正話我哋提到嘅股份有冇持有咧？ 我冇持有嘅，唔该，唔该，唔该， 但系我有持有喎。 系啊， 哦、 你唔要攬安全帶啊？ 唔紧要噶，你唔系持牌人咧，你可以咧保持秘密同保持真密嘅。 哦，系咩？ 听噶、 但系我又好衰噶，好中意公开晒自己啲嘢俾人知。 即系你好坦白咯、啊，个人。 系啊，好啦，多谢晒 Dicky。 我持有嘅，我持有少量澳门元嘅。 哦，系啊，我插个柜桶底，我冇先翻屋企。 OK， 下个礼拜再同你通话，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今个月本地乐坛当中其中一张的中文专辑来自小尘埃 Little Ashes。新大碟的十张作品里面有以下的这一首最忙之曲 Little Song。型格咗好多，但系不失继续 keep 住有 Polly 同埋 Jonathan 招牌嘅声音。佢哋系 Little Ashes 新作品 Little Song。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系 Barbie 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温暖系我的被子。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啊、好啦，既然咧 ，Barbie 咧喺阿彭爷爷面前咧，彭爷爷梗系要讲样嘢俾你知，亦都咧话埋俾其他嘅听众朋友知道啦。 好啊，好啊。 咁咧呢一样嘢咧都系同啊我哋香港电台嘅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咧有关嘅。咁、有一个嘅网页咧，咁希望大家咧都系多关注，咁就可以咧留意得到咧、究竟咧今年啊，虽然咧冇咗一个即系颁奖禮啊，或者音樂會嘅進行啫，咁但係咧依然係會存在，同埋咧係會有獎項嘅公佈嘅呢一個十大中文金曲咧，咁亦都咧有時不時咧會係更新一下咧嗰個嘅網頁嘅內容嘅。咁呢個網頁咧其實就好簡單啦，大家登入去呢個港台嘅網頁 rthk.hk 啦，咁已經可以咧揾得到呢一個第42屆十大中文金曲嘅專頁啦。再唔係嘅話咧，你講打得複雜啲，你咪喺 rthk.hk 後面然之後 slash 咯，跟住係 go song 2019咁樣，亦都可以咧一撳入去就到啦。咁嚟緊咧可以預告一下咧，就今天咧喺接近中午嘅時間咧，就會有一個嘅新嘅資訊咧會係彈出嘅。咁呢個新嘅資訊彈出嘅裏面咧，有講到咧，其中咧就有同呢叫做創意啦，同藝術啦相關嘅啲內容嘅。咁點解會有啲咁得意嘅嘢嘅咧？大家或者問阿 Barbie 可能都會答得到嘅。你印象中十大中文金曲，即係港台呢、這、一個頒嘅嗰個獎，那個獎座啊，係咩款嘅？你記唔記得？ 系咪都系水晶奖座几大嚿嘅咁啊？直条形上高系咪有啲音乐元素咧？ 咩形状啊？你记唔记得？ 咩形状音？ 你死啊嗱！你有冇人工加你呢？你呢个真系，你小心啲。系咩形状噶？ 尖形咯，我就觉得 系啊，冇错，系尖不甩。佢咧就好似一个咧，三角形嘅锥体。好高好长嘅， 系啊， 去到顶咧就尖不甩噶嘛，然之后个尖不甩嗰度仲有一个波波嘅，你记唔记得？ 系啊，记得。 系啦，因为嗰个波波好容易就会甩落嚟。 我就系想讲，我唔敢讲本身。 你唔讲我讲咯，系啦，冇错。最开心就系啲歌手咧，通常一拎咗个奖就好高兴。如果佢动作大啲咧，嗰个波波动嘅会跌咗落地啊，会。好啦。原来今年咧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咧，系会有一个全新嘅奖座咧系出现， 啊，咁啊，虽然咧未能够话喺个什么颁奖台上面咧就系亮相啫，但系咧。如果你喺今天咧中午嘅時間咧，就係進入我哋呢個網頁咧，你可以見到呢個全新嘅獎座係點樣，那個設計咧仲好有意思，同埋份量真係十足嘅。啊，不過網友啊揸唔到喺手，我揸過咧就真係好重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今朝早前往北京进行礼节性拜访。邓炳强出发之前在机场表示，警方已经对星期日的公众活动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他提到六月至今有多项大型公众活动都有暴力的示威者或者暴徒骑劫活动做出违法的行为。呼吁主办单位若果遇到暴力事件，要同警方合作，并且拎出勇气谴责暴力。访京期间，邓炳强将会到公安部同港澳办同北京相关官员会面，介绍香港的治安情况，并就跨境罪案同警务合作方面进行交流。 十月八号在港岛区的一个公众活动，我们警方已经发出了一个不反对的通知书了。其實我哋警方咧一向咧都係尊重市民係表達意見嘅權利嘅，包括係一啲嘅言論嘅自由啦，亦都係包括一啲咧公眾係嘅集會或者啲遊行嘅權利嘅。我哋對於一啲和平有序同埋合法嘅公眾活動咧，係都一路係會係盡力去協助嘅。咁但係如果係有一啲破壞或者有啲一啲嘅暴力嘅行為出現咧，呢、這個唔單止犯法。亦都係咧，我哋香港市民係唔願意見到嘅。咁但係自今年六月到而家咧，我哋都見到咧，係社會上係每當有呢啲大型嘅公眾活動咧，都係可能有一啲嘅暴力嘅示威人士甚至暴徒咧，就會騎劫呢啲活動，而去做出一啲違法嘅行為嘅，包括係堵路啊、縱火啊、掟汽油彈啊，係周圍肆意破壞啊，或者襲擊市民等等嘅。咁啊，過去兩個星期咧，市面上咧係相對平靜。咁又好可惜咧，上一個週末咧，亦都係再有呢啲咁嘅暴徒出嚟咧，係肆意堵路，係縱火啊，咁啊係掟汽油彈等等嘅。咁其實當市民咧係可以有個喘息機會嘅時間咧，係我哋都希望呢啲嘅暴力人士咧，你都真係停一停啦，唔好再作出一啲咁嘅係非法嘅行為。喺度咧，我亦都係希望我哋市民係可以展現翻俾我哋全香港嘅人或者全球去睇咧。其實我哋香港市民咧係可以和平有序咁樣進行一啲咧係大型嘅集會嘅。 寒冷天氣警告生效，本港早上天氣寒冷，部分地區氣温降至12度左右，多處氣温較琴日低2至3度。天文台表示，清晨錄得 12.7 度，係入冬以嚟最低紀錄。預測未來一兩日天氣寒冷，日間漸轉天晴乾燥，預測最高氣温大約19度。一艘水警輪懷疑受天氣影響，在馬料水對開沉沒，船上沒有人。水警輪長10米，原本停泊在水警北分區基地。凌晨近4點，警方發現水警輪船身入水，之後沒頂。法国爆发2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全国大罢工，多个城市有民众游行反对总统马克龙计划改革退休制度，警方拘捕过百人。总统府外例社工发表声明，表示马克龙将会坚持改革，但是愿意倾听和协商。总理菲利普将会下个星期宣布退休制度改革的总体架构。内政部统计，当日法国超过70个城市发生反对政府退休制度改革的游行示威，游行总人数超过80万人。法国总工会就说游行人数达到150万人。在首都巴黎，示威者纵火烧车，打烂商店橱窗，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巴黎警方说至今拘捕90人，而在西南部城市图卢兹和波尔多都分别有多人被捕。受罢工影响，有铁路停驶、航班取消、大部分学校停课。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4点，升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1美元，卖出1475.4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08.75，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4，加元1.318，

嚟到早上时间8:40，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你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再加埋阿 Barbie 同埋小白啦，为大家咧就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今日嘅《东方日报》佢嘅头版头条咧，哇！喺讲到香港都感受到地震，咁样系啊呢个真系天然嘅灾害嚟嘅。咁就内文讲到话。在这个的尋日晏昼时间呢，在长洲突然发生尼克特制 1.4 级地震，咁天文台接获有超过是10名的市民报告或感受到震动，形容呢就好像有架小货车驶过咁。咁呢一次呢是本港自1979年以来呢录得第8次本地有感的地震，有感地震。咁啊，凑巧咧，同日内地唐山以及系新疆咧，都出现啊地震。咁根据记录咧，香港多次发生地震嘅同年咧，都系有大事发生嘅。咁话，例如咧，上一次咧地震就喺2014年，即系咧爆发持续咧系79日嘅占中事件，而今年咧更加系发生咧就持续半年嘅反修例风波。咁讲，仲话咧至今咧都未知何时了。咁啊，好多嘅联想啦，自然系咪？好啦，咁就话咧，除咗系呢一个嘅啊，天文台方面啦，不如先讲天文台咧，高级科学主任啦就指出啊，本港咧就唔系处于活跃地震带嘅，今次嘅震央位于咧就喺天文台西南。大约是16公里，是属于轻微地震，或者跟附近地壳断层活动有关。他继续说，本港距离太平洋地震带有5至600公里，当区地震会伸延至菲律宾以及台湾等地。而香港有时亦都会感到相关余震，威胁不大。而中文大学地理与管理资源学系的副教授伍世良呢，他就说了，这一种轻微地震只有轻微能量释放，应该并非某个板块移动，形容只是有货车经过，无需担心破坏楼宇结构这样说的。这一个来自今天东方日报的头条报道来的。 好啦，睇一睇明报嘅要闻啦，就讲到啦，潘乐陶公司涉违竞争法受查嘅。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嘅丈夫潘乐陶咧，继早前被裁定僭建罪成之后咧，旗下挂牌不足半年嘅上市公司安乐工程涉嫌咧系触犯咗竞争条例嘅。安乐工程咧，琴日开市前咧就突然宣布停牌，咁啊停牌啊，咁啊晚上咧发公告咧就披露啦，竞争事务委员会人员咧喺前日即系4号咧就系带同两份嘅搜查令，到旗下公司咧安乐机电设备嘅办公室咧系调查噶，案件咧涉及触犯竞争条例嘅第一行为守则，根据条例咧守则范围系包括咗合谋定价啦、围标等等嘅事项嘅。安乐工程就表示正是就有关的事宜寻求法律意见，但是董事会就未有足够资料去评估事件对营运和财务状况的潜在影响，所以今天安乐工程是会恢复买卖的。而安乐工程亦都未有披露指控的详情，只是表示去年8月安乐机电设备是获邀向某间在香港从事商业、住宅、工业、零售和酒店的物业发展商就一项冷风式制冷机替换项目就提交标书的。翌月咧，呢、這個安樂機電設備咧就係以總額涉及咧係1319.62万元嘅合同咧係提交標書，其後咧係被告知獲標咧係未能成功嘅。咁呢間公司亦都表示啦，將會配合競委會提出嘅任何查詢，亦都指出咧集團已經制定咗員工遵守法律同埋投標程序嘅內部指引，絕對咧係唔會容忍同埋包庇任何違法同埋非法嘅行為嘅。咁啊，所以咧事件就有待跟進啦。咁啊，呢個嚟自明報嘅報導。 好，再睇睇嚟自文匯報方面嘅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法律改革委員會尋日啊發表咗一個叫做《檢討實質的性罪行報告書》。咁啊，提出近70项嘅最终建议。咁啊，法改会性罪行检讨小组委员会主席啊邓岳勤就指出，委员会提出嘅修订目的啊系改善现行法例可能指明性别及涉案者性取向等等嘅漏洞。 如果報告提出建議就獲得落實，同性以及就異性涉及的性行為的同意年齡將不再存在差別，或一就是16歲。目前強迫口交只會構成就是猥褻侵犯罪，最多是判監10年。咁但係法改會啊建議咧就摒棄強姦一詞啊，並且咧就用新訂立嘅一個叫做未經同意下以插入方式進行的性侵犯罪行，咁啊涵蓋口交等嘅性罪行，最高可以判處咧就係終身監禁噶。今日法改會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成員張達明就解釋啊，喺諮詢期間接獲不少嘅意見反映，咁啊話到口交咧就係對受害人所構成嘅傷害不會比強姦輕噶。在未经同意下强行口交，现时只是构成猥褻侵犯罪，最高判刑为10年监禁。今日法改会在今次发表的报告中，虽然未有提出新法例的建议量刑，但是张达明表示强奸罪现时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建议的未经同意下以插入方式进行的性罪犯最高的量刑预期会和现时的强奸罪口交不会从中特别另行区分咁讲㗎。以上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啲法律条文都系相当复杂吓，咁大家要多留意住啦。咁另外唔该晒小白之余呢，睇睇呢个苹果日报啦。苹果日报今日嘅内页要闻呢就有讲到话，美国彭博商业周刊呢就选出咗本年度全球50大最具影响力人物，叫做彭博50。咁其中咧有讲到香港示威者前线战士咧，咁就系榜上有名。咁佢嘅英文嘅写法就话 Hong Kong protesters, the front line fighters 咁讲嘅。咁有和理非示威者咧感到既惊讶亦鼓舞咁话。好啦，咁内文继续讲咯，就话咧呢一个排名榜咧就系第三年发表，由彭博喺全球嘅记者同编辑当中选出，上榜者咧都系嚟自5个不同范畴，包括咧商界、娱乐界、金融、政治和科技。咁而当中咧一啲系外界熟悉嘅面孔，亦都有一啲咧系较冷门嘅选择噶吓。咁而喺呢一个嘅彭博商业周刊啊，喺网站嗰度咧介绍咧香港示威者前线战士嘅时候咧，就配以身穿咧系黑色衫，戴住咧系黄色嘅头盔、眼罩、面罩，嘅勇武示威者嘅相片嘅。咁報道形容咧，香港人嘅抗爭已經係持續咗6个月，始於香港政府強推呢一個逃犯條例修訂，觸發市民咧對中國司法制度不透明嘅恐懼嘅。咁報道又形容話咧，呢一場冇大台冇領袖，全靠網上討論區動員嘅運動咧，開始時候主要咧就係和平集會同示威，最多人一次咧有200万人參與。咁之後警方同示威者嘅武力咧就係不斷升級，警方發射咗大約係10000发嘅催淚彈，甚至係實彈鎮壓。咁而警方嘅暴力問題亦都備受批評，咁話示威者起初咧只系以雨遮嚟到去抵挡催泪弹，其后开始咧投掷汽油弹，并且大规模破坏港铁设施嘅。虽然政府最终咧撤回条例，但示威者仍然坚持寻求真普选等嘅民主诉求。香港政府以及系北京高官咧，就喺香港局势升级之时，是一直寸步不讓，咁持續嘅動盪令到香港經濟咧付上代價。政府預期咧將會出現咧10年嚟首現嘅衰退喺經濟方面，而國內生產總值 GDP 咧亦都會較2018年咧收縮1.3%嘅。咁而喺政治上咧，就啱啱結束嘅區議會選舉中，泛民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表達對香港示威者的 支持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嚟自今日啦，《苹果日报》嘅内页要闻报道嚟嘅。 好啦，我哋睇一睇《星岛日报》嘅要闻啦，就系讲到啦，五个月嘅客量跌咗14%，失血16亿咧，讲紧嘅咧就系港铁啦。黑衣人咧就系频装修，港铁咧就发刑警盈利警告啊，即系咁啊，因为咧反修例风波而屡次遭示威者装修嘅车站嘅港铁咧就发咗盈利警告啦。咁啊，指咧过去五个月嘅乘客咧就系按年跌咗14%，其中10月同埋11月咧都系录得超过27%嘅跌幅噶。港铁咧预计收入减少之下咧，连同提升人手啦、维修费用等等嘅支出咧，将会对于截至今年年底全年度经常性业务嘅净利润咧带嚟负面财政影响，大概系16亿元嘅。咁港铁亦都表示啦，由于咧红磡事件啦，同埋有公司咧呢啲嘅系会拨备咧总额24.3亿元咧，所以咧预期今年年度嘅基本业务盈利咧将会系少于对上年度，但系如果扣除咗上述嘅拨备因素咧，咁基本上嘅业务利润咧都系会比上年度高嘅。咁呢个咧就系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再睇埋《经济日报》方面嘅报道啊，讲到咧就系升中嘅学童人口喺未来5年持续回升，咁啊预计接近咧就系5.5万人啊，咁啊参加本年度嘅升中派位，按年增加2.6%噶。元朗、北区以及大埔等等5个嘅地区，亦都会喺下学年加开中一班，包括咧就系个别嘅英文中学。咁啊，根据《经济日报》统计啊，下学年全港英中提供嘅大概5200个嘅自行分配学额，按年增加大概100个，咁啊占咗大概2%。元朗英中學額加幅更加接近10%添啊，亦都有東區嘅名校加班，咁但係大部分傳統名校嘅學額咧供應不變嘅，預計競爭都係相當激烈。咁教育局估計本年度咧就大概有54,950人咧參加中一派位，按年增加大概咧就1400人，咁升幅咧去到2.6%。咁並且推算啊，居港12岁適齡中一人口將由咧2019至到20學年嘅5.5万人持續上升，頭先講過去到7.4万人啦。咁五年之間增加大概30%噶。按地區劃分啊，咁除咗中西區外啊，全港各區亦都有超過10%嘅增長。教育局回應指出啦，已經同業界達成共識，咁啊應對預計學位需求嘅增加，除咗透過一貫嘅學位調撥，亦都咧就係會喺元朗、北區、大埔、沙田以及觀塘區加開中一班，以提供足夠嘅學位滿足大家噶。咁至於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啊鄧振強就表示啦，由於涉及大量嘅中一班數咧就加開啦，佢指出啊過程入邊考慮到增加唔同類型嘅學位供應，咁啊本學年啊以加開中文班為主噶，明年再按比例滿足其他嘅需要，例如咧就加開英文班咁講噶。以上就係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温冠伦 Sunny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 Su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Sunny， 看回市况，近排又进入一种阴晴不定的感觉，今日的市方面你怎么去分析呢？ 其实我们要从大去势去看的，我们看到环球局势，无论 是美国的 PMI 的状况，英国、澳洲或者东南亚甚至中国，其实经济都一般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要大牛市的话，其实真的要经济稍微向好一下嘛。看到我们无论是地缘政治又好，经济角度好，其实都是稍微悲观的。所以我展望未来这个12个月甚至下年的上半年，其实都是我们香港都是波动市上落市为主的。因为始终临近放假，再加上各方面的趋势来讲都是没有变。过去的几个月跟大家分享都是高估低揸，有些便宜的股份就买下去相对高位的获利，这样就稍微比较安全。 新年上个几个礼拜讲的那些股份，有些都挺好，升得挺好。如果大家要定那些止赚位定得靓仔的话，真是有些斩获的。今天转个角度，是不是讲下美股方面的一些股份，新年？ 是啊，没错，就好像刚才欧所讲，无论之前叫大家买完阿里巴巴，上个礼拜话要卖咗，咁都好彩啦，喺200几卖咗。咁阿里巴巴而家去返大概190蚊边左右呢，其实又可以分段去留意一下。但如果跌穿咗招股价呢， 咁就可能要先為止蝕先㗎啦。因為始終即係呢啲新股咧，即係貨源比較歸邊咧，咁啊個走勢都難講㗎嘛。咁當然，但係如果你用價值投資，用一年兩年咧，咁阿里巴巴都值得去持有嘅。啊，咁另外一方面就係美股方面啦，因為始終睇到咧，我哋啲地緣政治或者經濟不明朗嘅時候咧，我哋再對於成個投資組合咧，一定有少部分可以作為對沖嘅。喺我哋美股上面有啲 ETF， 即係交易所掛牌基金呢啲咧，咁喺藍子嘅操作咧，我哋例如可以留意翻，例如 VIX 啦、UVIX 啦，呢啲有少少可能一倍或者兩倍供幹嘅話咧，咁、例如大市大跌，例如星期一二嘅時候，我見到道指啊、納指啊，即係大跌一兩個 percent， 但係我哋嘅即係 VIX 呢啲咧，可以升到成十幾廿 percent 嘅。咁啊，呢個一就可以幫到大家組合嘅對沖，二咧就可以，例如我哋真係認為美股有機會見頂大跌嘅話咧，隨時可能有一倍兩倍嘅收穫嘅。 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匯生國際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啊温冠倫新李同我哋分析大市嘅。新李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誒冇持有。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喎。唔該新李，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同 Barbie， hello， hello， 华梅姐， hello， 梅姐 ，Happy Friday 啊，华梅姐 yeah, ，Happy Happy，、yeah.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希望你今日咧都系好 happy 嘅。咁我谂咧呢一排咧，今个礼拜大家要系身心都 happy 嘅话咧，首先咧都真系要保暖先嘅，系咪？好啦，过去好几日啦，我华梅呢都喺呢一树啦，同大家咧 hashtag 咗，哦，个嘴都啜住咗添 ，hashtag 咗咧好几样啦保暖嘅方法嘅，嚟重温一下先，包括有教大家点样啊，哦， 记得啦，教大家咧点样冚被可以暖啲，呢个系前日嘅课题嚟嘅，琴日咧就教紧用暖贴贴边个位咧就最保暖啦， 系啦，100分啊，欧你吓，真系好少可咁 sharp 醒嘅。 喺呢个环节特别留意华梅姐嘅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喺我嘅记录之中啊。 咁就算你啦吓，咁啦，我今日咧再教多大家一个保暖嘅方法。嗱，我见啦喺直播室啦，可能因为环境都比较暖一啲啦，冇话咧当风咁，所以咧我就未见到阿欧同阿芭比咧有蓝颈巾呢一回事话、你哋会唔会有蓝颈巾啊？其实都 有噶， 系咪啊？芭比喺个手袋嗰度， 冇错啦，摆咗入去。 你个手袋都几大噶嘛？ 百宝袋系嘛？ 手唔系成条颈巾都塞得入去。阿欧有冇蓝颈巾嘅习惯呢？ 有啊，但系屋企啲颈巾咧就比较旧啲啊，同埋起毛粒啦，开始唔 系 好想戴佢、 哦啊， 要物色一条新嘅先戴。 嗱，咁啊。欧太呢、就好听到你嘅老公啦，都讲到出 物需要系嘛， 系啊，讲到出口啦、如果咧咁都唔买一条俾佢嘅话咧，真系离婚都有啲啊、 哦！未至于一条颈巾点会离婚？ 冇啊！你知我最中意，最中意教人 系嘛？ 教人分妻啊！ 唔紧要，唔紧要，冇事嘅吓。 好啦，嗱，我教大家咧，揽颈巾咧，其实好多时候咧，好简单嘅啫。有啲朋友咧就咁将条颈巾咧就兜住个颈咧兜个圈，咁咧就揽起啦。咁冇错，咁样系好方便嘅。但其实咁样揽颈巾嘅方法咧就唔系最保暖噶噃。嗱、最保暖嘅方法咧，又或者系教你就咁兜个圈嘅呢一种方法咧为暖嘅方法咧，就系、首先你将嗰条颈巾咧系对叠咁对接，咁你长噶嘛。你对接之后，你咪好似有个勾，有个圈喺个是但一端咯，即系你一端咧就会系有个勾咁，另一端有个窿咁啊，另一端咧咪散收收咯， 系 啦，然之后你先将呢一条咧系叠埋咗嘅 颈巾咧挂喺个颈上面，跟住咧将系散收收嗰边嘅尾端咧，就将佢咧套落去另外一边咧，已经兜咗一个圈嘅嗰一端，咁咪套落去，咪好似打咗个裂咁啊！咁、然之后揽住喺条颈咧就可以封喉啊！哇，好暖噶！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揽颈巾保暖，唔想俾人串就咪净系兜个圈啦。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就在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南昌站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咧就星河名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啦！ 我是风骚快活型的黄耀祖啊！ 这个不一样的香港冬日，听一首暖粒粒的歌，我会选 Coldplay 的 A Head Full of Dreams。 你都不要想了，不如大家一起想想梦想，那就更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曾汉烈，在中大就读心理系，辅修音乐和法文，亦都是热爱音乐的钢琴手。我亦都是2019年香港马拉松本地男子组冠军，时间是2小时25分57秒。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大家好，我是罗罗啊，我希望你们吸紧毒的人尽快快啲戒毒啦，因为呢吸毒真的带来很大影响的，希望你们快啲戒毒，我都可以为我 BB 戒毒，你们都得的。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风骚快活人， 齐齐起硬同行抗毒。 振鹏、 朱海婷、 阿 O、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魔第一线。 好，那进入另一个小时的晨光第一线，依家是早上时间啊，九点零八分啊。 是啊，九点零八分。 好，直播室呢就暂时有我彭仔同埋小白响算呢。 是两支公。 咁、啊、但是呢都有我哋其他嘅主持人呢就喺不同嘅岗位嗰度，有啲呢就话准备緊呢我哋另外一啲嘅环节啦。咁、嗯、亦都需唔需要呼吁下听众朋友啊登记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呢， 下个星期呢都满额啦。咁、哦、今日嗰位听众亦都成功联络咗啦。 咁、哎、就好啦。咁、啊、如果真係想话呢係再预约再耐啲嘅日子，之后咧做点唱嘅话咧，咁、嗯、啊稍等啦吓，咁我哋打一阵再呼吁嘅时候先再打电话嚟啦。咁啊，至于今天咧嚟到系九点过后咧，阿小白又会有一位嘅旅游达人带我哋咧，系用耳朵去旅行。 系啊，咁啊十二月嘅时候咧，咁啊特登揾咗一位咧好熟欧洲地方嘅旅游专家。 系咪去嗰啲欧洲各个城市入边咧会有啲圣诞村噶？ 系啊，有啲圣诞村啦，有啲可能会有芝士村啊，咁啊朱古力厂啊都有。呢啲嘅 咁开心噶， 系啊，咁所以今日咧啊，周圆圆啊，咁啊，圆圆咧就会同我哋咧就呢度去嗰度去啊，欧洲咧睇下呢个瑞士。 如果我冇记错咧，我有听过啊，圆圆咧，佢喺另外我哋二台嘅节目啦，呢个游学全世界咧有访问过咧，佢系介绍呢个德国嘅， 系啊，欧洲佢好耍家噶， 佢德国系最专嘅， 系啊。 我听佢系咁讲， 佢又冇同我讲德国佢最专。 你试下下次问下佢啊。 好啊，下次问下佢先。系啦，听咗呢个瑞士版本先。 好啊，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消失的地图咧，咁啊喺十二月嘅时候咧，都会同大家咧就啊临近圣诞节啊，去一下啲欧陆风情比较上多嘅地方。咁所以咧，我哋都邀请到咧就系资深旅游作者啊周圆圆啊，圆圆上到上嚟啊，早晨啊，圆圆。 早晨啊。 早晨嗱，咁啊临近圣诞节啦，咁啊即系之后咧嘅时候咧，咁我哋再介绍翻圣诞。但系咧，我哋而家十二月嘅时候喺欧洲，相信都已经有好多嘅玩乐，亦都可以介绍俾我哋嘅听众，系嘛？ 系啊。 有啲咩系好好处俾我哋嘅听众咧吓？ 其实我就好想咧话俾大家听咧，瑞士啊系一个必去嘅地方。 点解咧？ 因为佢实在太多嘢系我哋小朋友嘅时候咧啲童话嘅感觉咯。 我咧瑞士就冇去过啦，但系我家姐都喺嗰度留学嘅。系啊，咁、 啊、 所以咧我 系咪读酒店？ 佢啊，佢唔系啊，佢读欧研啊。系啦，咁佢就去咗瑞士。咁但系咧，我记得咧喺姐姐描述啊，或者佢带翻嚟嘅手信入边咧，瑞士都有几多咧系好靓嘅嘢嘅。例如佢哋嘅手表啦，手表嘅工艺好出色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靓嘅风景啦，都系喺瑞士揾得到 嘅。系啊，同埋食嘅嘢啦，即系好似芝士啊、朱古力啊咁样啦。 系啊，啲朱古力都系好噶。其实成个欧洲咧，我谂唔系净系比利时系朱古力好食。我谂系成个欧洲啲朱古力都系好食，系 啊，法国啊、意大利啊，其实佢哋各自都有自己嘅风格咯。 个风格其实讲唔讲到有咩分别噶？ 啊，我自己咧就觉得瑞士嘅朱古力咧就比较平民即系点讲咧，即系大家都可以接受到多啲嘅。系啊，又唔会话太甜啦，咁同埋奶你想要奶味重啲，佢又有啊，即系好多 variety， 好多选择嘅。 咁啊，所以大家即系都可以试一试啦。好啦，咁啊，瑞士啊，真系讲翻啦，有啲咩特别嘅推介俾我哋咧？ 今次咧我会带大家去一个小镇啊，咁、 那 个小镇咧，其实真系有啲似呢个我哋细个嗰阵时睇嗰啲童话咧，阿海迪咧，咁佢系啊系啊，冇错啦，就有乳牛啊，有大草原啊，同埋有好多好多即系出产芝士啊，同埋即系制造朱古力厂嘅地方咯。 咁啊嗱，瑞士咧都有咁多做朱古力厂嘅，但系我哋可以去有 workshop， 可以去参观，仲有亲手做埋得唔得噶？ 可以啊，可以啊，绝对可以啊。所以呢我哋应该点讲呢，就去参加一个火车火车游係啦。咁佢就成个火车游呢叫做黄金快线嘅。 即係 Golden Pass Train， 哇， 係啊，咁我哋可以喺一個叫蒙特勒嘅地方啦，即係喺日內瓦湖區東南面嘅，咁就由嗰度開始就上車， 即係買呢個套票啦，咁你就可以咧一日裏邊咧就去三大地方，就包括呢個芝士鎮啦、芝士廠啦，就同埋整朱古力嘅工廠添嘅。 嗯，佢哋係黐埋一齊㗎。 啊，唔係，係一笪地方，即係由一點去到另外一點。 即係一個地方就係芝士鎮就芝士廠，係跟住就再坐火車又去另一個，又係。 其實好近嘅啫，咁就一日裏邊就搞掂曬。 第二個城市定係第二個 town 啊？ 其實都係附近嚟嘅，即係話咧一個火車嘅路線咧就可以先去一個芝士鎮，就然後咧我哋參觀埋一個芝士廠，咁都要上一個巴士嘅，即係話咧個火車會包埋一個巴士嘅短暫嘅旅程。咁大概半个钟头到啦，就已经可以去到嗰个芝士厂啦。跟住然后咧又上翻火车啦，咁我哋就可以去到另外一个镇咧，就系、是、有朱古力工厂嘅。 嗯，那个距离都似系咪旺角去铜锣湾咁样？ 都好近嘅啫，系咯，半个钟到嘅啫，吓，好方便啊。所以我哋就系话去嗰个地方，你买一个套票，咁就一日游咁样咯。 嗯，咁呢个芝士镇啊、朱古力厂啊，咁啊都有好多嘅体验俾大家啦。有啲咩最值得留意嘅咧？喺我哋玩嘅时候？ 最值得留意啊，其实真係要穿多件衫囉。係啊，你想象下，即係当然啦，你可以揀夏天啊秋天去都得嘅。咁但我自己觉得呢，去欧洲呢，如果你唔搵一个冬天去呢，你感受唔到嗰啲圣诞新年嗰啲感觉嘅。 嗯，今日芝士同埋朱古力呢，我哋都可以去workshop 做完之后都可以即係自己攞走埋自己嘅制成品得唔得㗎呢？ 可以㗎，可以㗎。咁、但係我哋首先即係上咗呢架车先啦，咁呢架车又好特别。佢咧就 头先你讲嗰个黄金快线啊嘛， 冇错冇错，但系嗰架黄金快线啊，其实咧佢即系个头等车厢咧，就1915年已经做咗出嚟啦，成个古董车卡咁样样嘅，系啊，咁你上咗嗰个车咧，仲得意，佢咧有啲服务员咧会递啲朱古力热饮啊，就同埋一啲朱古力嘅 croissant 俾你食嘅， 一上车。都已經好肥咯喎！ 係啊，兩邊個即係火車嗰個 decorate 咧，就係好有呢個40年代嘅 feel 嘅。 哇！即係40年代，如果大家中意呢一種嘅感覺嘅時候咧，咁啊更加唔可以錯過啦。 好時光倒流啊！ 係嘛？但係佢入邊嗰啲內容其實都係新嘅，不過用咗呢一種嘅復刻嘅方式去到 design。 係，佢係做咗一個 decorate 係咧，你諗下，即係嗰個頭等車廂係1915年做嘅喎。咁其實咧，佢個古董卡車咧就真係有一啲裝飾。譬如啲灯啊嗰啲咧，都系当时嘅时候嘅装饰品嚟嘅。 咁会唔会咧就系、是、有餐车啊各样嘢？我哋即系食饭方面系咪有？ 有啊有啊，其实佢系一个餐车，咁但系咧佢就唔系服你食饭嘅，佢都系俾你，因为咧我哋都要好早咁样样就开始我哋个旅程啦。咁佢就会即系安排 croissant 嗰啲朱古力啊，就系即系好似一个早餐咁样样嘅。 嗱咁我哋搭火车啦，同埋又可以去下呢一个嘅芝士镇啊、朱古力厂啊，咁仲有啲咩特别嘅可以瑞士嗰度发生咧？ 那个镇咧，我就好有型嘅，其实。就我唔知道你有冇食过一只芝士叫 Gloria 咧，系芝士头嘅，其实好出名嘅。咁佢咧就直情系嗰个镇咧就系原产地嚟嘅。同埋嗰个镇最特别嘅地方，除咗你可以食芝士 fondue 啊，或者去买啲即系好抵食嘅芝士啊，又或者好多类型种类嘅芝士之外咧，最特别咧，佢其实就系呢个异形老祖。嘅博物馆同埋酒吧嘅地点嚟， 异形老祖 系啊！你有冇睇过异形呢出戏啊？ 就真系异形嗰套戏嘅， 冇错冇错，佢就系嗰个创作者。哦、其实嗰个本身个创作者佢就叫 H.R. Giger。系啦，咁其实佢已经喺2014年咧就过咗身噶啦，咁佢过身嘅时候74岁啦，但系佢咧好劲噶，好有钱啊！当年吓，1998年嘅时候咧，佢就喺呢个瑞士格鲁耶尔，即系我头先讲呢个芝士镇咧，咁佢就买咗一个叫圣日耳曼城堡，咁佢啲作品咧，就全部收藏喺嗰度啦，咁就系一个美术馆啦，就即系以佢个名嚟命名嘅，咁佢自己本身系一个画家啦、雕塑家啦。同埋一个设计师嚟， 仲有一个即系可能作者咁样。 系啊，佢就直情系创作异形嗰个人咯。咁佢好犀利噶，嗰阵时以前喺奥斯卡系攞过嗰个最佳视觉效果嘅奖 嘅。哇！咁大家即系都可以去到呢一个镇咧，又可以睇埋呢个。 系一定要去睇呢个博物馆啊！ 有啲咩特别嘢喺个博物馆入边，我哋可以睇到？ 其实所有佢 create 即系佢自己设计嗰啲以前嗰啲好科幻啊，所有嘅嘢。 但系一入去嘅时候，个形擘大咁样， 个 啲咧就係、是、一啲雕塑嚟嘅，咁、啊、就唔係識得活動嘅，即係冇機械嘅能力嘅。但係你 望到睇下都好啦。 即係如果係二型迷咧，就甚至你唔係二型迷，你入到去都會覺得、啊、哇，好犀利啊！成個頂都係異形嘅嗰啲骨啊，或者係嗰啲架構啊， 真係好似去咗外星外太空咁樣。 絕對係啊！佢嗰個有啲陰沉嘅感覺嘅，佢成個博物館設計得以黑色啦、金屬啦、銀色啦為主嘅。 係咁啊！估唔到喎，即係瑞士俾我感覺咧。應該唔會有呢種 feel， 係諗住都係好童話啊，好和平啊咁樣， 都係飄零落嘅咯，落基固咁樣嘅啫。 係啊，但我諗就係呢啲即係咁自然嘅地方咧，就引育咗一啲設計或者創作嘅靈感咯。 嗯，咁啊又有異形體啦，芝士啦，又有朱古力啦，又坐呢個火車啦。瑞士仲有啲咩特別嘢又可以同我哋分享 咧？其實咧，如果我哋開始嘅時候去過一個叫做 Murren 嘅小鎮咧，即係我哋可以係搭一個火車可以上到去嘅、 嗯， 都係喺嗰個附近嘅啫，都係喺呢個蒙特勒附近。 蒙特勒附近 係啦，咁嗰個咁樣嘅小鎮咧，非常之有型嘅，係完全環保啦，冇車行啦，同埋你上到去咧有一啲點講咧，即係一啲木屋啦，但係咧就唔係好舊嘅木屋嚟嘅，成個鎮咧就只係得四百幾個村民嘅啫，係啦，咁但係咧就。高 旅遊業繁唔繁榮啊？ 繁榮，佢夏天嘅時候好多人噶，佢就1650米高喺海拔嚇、其實就即係屬於阿爾卑斯山。 其實都幾凍。 係啊，冬天嘅時候都好凍噶。 同埋夏天嘅時候嗰度都好涼、 啊。都 OK 噶，即係我哋都見到。不過咧就有好多人喺上面玩嗰啲跳傘啦、 啊， 係啊，即係嗰啲即係。揸住兩個喺隻手嗰度搖一搖下咁嗰啲啦，跳過 嗰度飛落去。 冇錯冇錯，即係你坐喺個餐廳，一個木屋係露天嘅，咁你就望到對面個山，啲、人就喺度玩嗰啲跳降傘。 哦、但係佢高啊1500幾海拔啊嘛， 係係 所以其實佢都比正常地面就最少起碼低10度啦。 都凍㗎，係 啊， 夏天我記得我嗰次去咧都已經係八月嚟嘅啦，即係都叫做係夏天啦。但係上到去咧都係要著一件薄薄地嘅 系哇、可能都系十几度啊吓！ 系啊系啊，佢可以望到一个叫艾格峰嘅嘢咯，同埋好出名嘅少女峰同埋僧侣峰咯， 全部望到晒嘅， 望到晒噶，所以即系其实你上到啲阿尔卑斯山，即系瑞士嗰啲，你去到一个某一个高点系可以望到好辽阔、好辽阔嘅山峰、山脉咁样样。 咁大家有机会咧就可以去下瑞士啦。咁啊，望埋呢个咧传统嘅旅游点啊，少女峰。咁仲可以咧有芝士镇啊，或者睇下呢一个嘅朱古力厂啊，又可以试下佢哋嘅货。即系其实瑞士都几多嘢体验啊。 哎呀，我呢个讲咗一个好少嘅部分嘅啫。 系嘛，咁有机会再讲过瑞士。 好啊， 唔该晒圆圆，拜拜。 多谢。 Would I feel the silver? cherubim seraphim soon. Come see me 作品啊，嚟自 Coldplay 嘅 Orphans 啊，出边室外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39%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噶。 晨光追踪31。 好，今朝星期五咧，继续咧可以揾到阿罗启新 Cousin 同我哋咧介绍下今晚嘅港台电视31有咩节目嘅。今日星期五。有乜嘢呢？夜晚， 喂，早晨，早晨，彭仔，早晨，晨光听众， 系啦。 星期五咧晚嘅8点咧，都有某一部分嘅人期待嘅，就系头条新闻啦。 我就系啦， 系啦。 有冇你呢？罗启新， 奇啊奇在，我都仲未知道有冇我啊。 诶， 系啊，因为琴晚 而家玩特击啊， 唔系啊，琴晚就收到个电话， 就叫你唔好再喺度啦，出面啦。 就有啲突发事件，可能需要。但系而家就未 confirm 咁、哦、样咯， 可能需要你行开定系需要你出现 诶、存在系啦，系啦咁样咯。即、其实今个礼拜系冇噶嘛。 哦， 系啊， 即系又系同场加映噶。 有可能，有可能唔系、 好啦， 所以我而家都未知。 净系呢一个嘅悬疑点啊。已经值得我哋期待啦，系咪啊？ 系嘛，系啊， 记得太， 连我对自己都唔知个命运系如何、啊，你话真系咪奇怪啊？ 应该唔会颠沛流离嘅。 系咯，咁啊，另外咯噃，咁啊，睇下呢个日常8:30啦，咁样。其实咧呢排咧，我都听讲话好多社企嘅餐厅咧，佢哋都挨救命噶，都、 即系、 啊、 受到个市况影响。 系啊，有阵时我喺、你知我哋九龙塘都有一间社企餐厅噶嘛？ 哦，系啊， 系啊，我 公园里边 见到佢哋咧，直情系有啲员工咧出嚟派呢、這、一个 宣传单张， 系啊，宣传单张啊， 咦，好少可见到噶、 啊，系啊，真系、好啦，咁啊。 咦，咁啊，等我都呼朋唤友去支持下啲不同嘅 NGO 餐厅。 就嚟又要你又要搞圣诞 party 啊嘛，咁多。 系啊，今年。我喺度呼吁就系因应社会嘅气氛，我而家都会暂缓啦， 重决啦， 暂缓，我留翻再明年一月先啦。 系好啦，喂一月一嗰个都冇埋，你咪又冇 party 搞咯？ 你讲我屋企搞嗰个嘛？ 系啊， 重决咗好多年啦，傻瓜。 系咩？哦， 我谂住转移阵地去你屋企啊。 喂，咁啊，介绍下呢个东华 打边炉系啊， 东华三院啊。下下嘅社企啊，系啊， 东华三院都受影响、啊，你知唔知六月一号嗰个？ 最近咧开咗新嘅分店、啊，咁大家就可以去睇下啦今日另外啦，通常嚟讲咧，呢啲昆虫咧就食植物噶， 系， 但系有阵时咧，有啲咧就调翻转头噶， 哦， 有啲植物咧系会捕食昆虫噶。 啊， 咁究竟啲捕食昆虫咧嘅植物咧，佢嘅外形有几独特咧？点解佢会捕食昆虫？你知有时咧，嗰啲譬如啲捕蝇草，你真系好劲噶，因为譬如你话哦，一跌咗啲嘢， 好似个口咁样合埋。 系啦，如果你吹粒沙落去跌咗，佢又合埋，原来又冇嘢食嘅，先慢慢打翻开，咁咪嘥料系咪？ 咁系咪啃亲咯？ 哎，原来佢有好多竹须噶，你要同一时间咧掂到一条。再在短時間內掂到第二條咧，佢先至 make sure 係，真係有人過，真係有嘢食嘅，咁先至合埋口㗎。係 啊，植物都好聰明啊。 係啊，咁樣咁啊，另外咧，因為點解會講呢樣嘢？香港公園啊，就舉行呢一個咧食蟲植物嘅展覽啊，係啦， 我哋 展出50个品種啊， 有50种咁多。 系啊， 哇！喺咁啊，真系估唔到喎，我噏都噏到几种咋？ 草啊，咁样啊， 呢啲常见啦， 暴形草啊，咁样咯，吓。咁啊，另外啦，咁啊，今晚咧就会访问一位咧，就系电影配乐师啊，阿大卫啊。 系电影里面通常会有大伟噶嘛，但系呢个叫大伟啊，佢就系做电影配乐嘅。咁去到呢、這、一个九点半啦，就系、是、零距离科学金字塔之谜。今次咧呢、這个叫做美道姆金字塔啊，吓 美道姆， 好似啲美道好啊。 你嗰度边度有啊？你度冇啊？ 美道姆，咁呢度嗱， 我度有。 原来咧，我真系睇咗两集呢个金字塔咧，即系发觉真系好犀利喎。佢哋咧嗰啲石头咧就讲唔知几多吨一嚿啦，咁、啊要由好远咁样咧坐船运过嚟啊咁样，咁然之后咧就又有啲譬如金字塔咧嗰、那个墓室咧，即系嗰个皇帝咧阿法老咧嗰个地方咧，咁就有啲咧就有啲墓室又假嘅，有啲又冇未起好嘅，咁但系有啲就算嗰啲咁样嘅研究嘅人咧都喺度拗啊，有啲就话佢未起好，有啲话唔会嘅，一早 plan 就系咁嘅咁样。咁究竟呢一个咧嗱，今集呢一个咧有咩特别咧？就系、是、佢咧就唔似一般嘅金字塔嘅。望落去点解好似一个堡垒咧喺个一个乱石上面起咗咧？哦，原来因为佢外围冧咗啊！ 哦， 系啊， 曾经冧 嘅。咁最重要系咩咧？原来而家咧去研究咧就有一个叫做考古学 2.0 啊，咁就系咧利用呢个无人机咧，同埋影好多相咧，变咗嗰啲专家咧就可以咧坐喺个电脑面前咧睇到咧嗰啲误差系讲紧毫米啊！ 好，今晚留意住啊！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今日早上前往北京进行礼节性拜访。邓炳强出发之前在机场表示，警方已经对星期日的公众活动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他提到六月至今有多项大型公众活动都有暴力的示威者或者暴徒骑劫活动做出违法行为，呼吁主办单位若果遇到暴力事件要同警方合作，并且拎出勇气谴责暴力。访京期间，邓炳强将会到公安部和港澳办和北京相关官员会面，介绍香港的治安情况，并且就跨境罪案和警务合作方面进行交流。法律改革委员会提出多项建议，法改会性罪行检讨小组委员会成员张达明表示，现行的性罪行条例已经几十年未有改革，又需要与时并进，下一步要由政府决定是不是接纳改革。他说今次提出的建议取得压倒性的支持，社会团体和立法会跨党派都赞成，其中一项建议是摒弃强奸这个字眼，改以性侵犯罪行取代。张达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很多团体都认为不应该继续用强奸一词，担心会对受害者造成伤害，因此决定顺应民意，同时扩阔涉及的罪行层面。至于建议新增为性目的而有色儿童，张达明说目的是要防范罪行，对于幼恋同癖的人士，如果等到发生罪行之后才介入，伤害经已构成，因此期望在未发生罪行之前警方可以调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本港早上天气寒冷，部分地区气温降至12度左右，多数气温较昨日低2至3度。天文台表示清晨录得 12.7 度，是入冬以来最低纪录，预测未来一两日天气寒冷，日间渐转天晴干燥，预测最高气温大约19度。一艘水警轮怀疑受到天气影响，在马料水对开沉没，船上没人。水警轮长10米，原本停泊在水警北分区基地，凌晨近4点警方发现水警轮船身入水之后没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多云渐转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55点，升136点，总成交金额3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8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银河娱乐51.95，升8.5；阿里巴巴196.3，升3.9；腾讯控股333元，升3元；长和69.6，升3.5；工商银行5.53，系升4仙；友邦保险77.5，系跌5仙；建设银行6.22，升2仙；汇丰控股57.15，跌5仙。中国移动59.45，升1.5；信宇光学科技133.6，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08.74，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4，加元1.318，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7.042，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0点，升80点。港金现价报13780元，系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08美元，卖出147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啊，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咯。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正常啊，红隧嘅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港澳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下确道啦，西行左转翻去红棉路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噶。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三号干线咧就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由于要设立临时嘅交通灯啦，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嘅快线仍然封闭噶，咁影响到咧一带都挤塞。咁特别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培正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十二月啦，等佢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神光第一线和 Beautiful Sunday 的 Barbie 林慧啊。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从来都很低调，自信心不高，爱一个人希望。 梁静茹的暖暖，成日听个名字都已经暖粒粒了。不过这首歌最重要就是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一些感恩和多谢人的说话都应该要讲出口的，告诉他知你有几咁珍惜他，重视他，当然都可以令到人暖暖的。 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你比自己更重要。 晚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既然都星期五啦，咁梗係要谋定呢个礼拜六日啊，有啲咩好地方。 周末好去处。 係啦，去玩下啦，自己又好，同屋企人又好，甚至乎呢可能一班 friend 想话去玩下嘅都可以嘅。咁其中呢当然希望大家就留港消费啦，促进一下我哋嘅本地经济啊。大家知近住呢近呢半年嘅时间呢都系冇啖好食㗎啦，各行各业都。咁所以既然系咁呢，哇，其中我哋嘅两个最主要嘅主题乐园呢，一个海洋公园，一个呢就系迪士尼乐园呢，其实呢都可想而知呢，佢哋嗰个嘅入场人次啊，以至到系赚钱嘅能力呢，喺过去呢半年呢都系逊色咗好多嘅。咁其中呢呢一个嘅海洋公园呢都有讲到啦，就话呢原来佢近月嚟呢个旅客入场人次呢系跌咗几多呢，跌咗六成啊。 哇， 唔怪之得咁多优惠囉。 60%系啦，冇错啦。咁所以Barbie都留意到啦，作为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就见到呢啲主题乐园呢都推出啦好多优惠嚟到去吸客啊，希望救一救市嘅。所以今天呢个享乐时代呢，我鹏仔呢都呢想同大家一起呢去检视一下两大主题公园有啲乜嘢呢可以吸引到我哋本地消费，一起呢帮帮手入去呢就係玩下开心下，咁又促进下啲旅游业。咁话晒呢其实两档嘢呢即係我哋香港人都有份啦。 啊， 海洋公园呢其实佢係叫自己呢係一个非牟利嘅机构嚟嘅。咁而迪士尼乐园呢香港政府又有股份，又有份，我哋有份嘅其实，咁所以都系自己帮自己啦，系咪？好啦，呢一个嘅海洋公园咧，佢而家咧谂住咧就推出咧有一啲嘅救市措施嘅，咁其中咧包括咧圣诞旺季嚟紧啦，咁啊梗系搞搞佢啦，系咪？所以咧又有咩圣诞传承，吼吼吼嗰啲咁嘅嘢啦，系咪？ 几开心啊！其实你听完都觉得开心，呢啲 slogan 讲出嚟， 笑晒， 系啊， 定系呆晒咧？ 开心嘅， 笑嘅，笑嘅。 好啦，咁点样 ho 法咧？包括咗咧，就大家知道即系香港人都好中意打卡啊，影相咁嘅。咁所以咧，有阵时啲主题乐园都真系嘅。在于鹏仔嚟讲咧，如果主题乐园咧，我系会系以动感为主嘅，即系话最紧要咧，嗰个主题乐园有啲咩机动游戏俾我去玩啦。但我亦都知道咧，有一批嘅游客咧，啲游人咧，入去主题乐园咧，佢唔系好恨玩机动游戏， 就系我啦， 即系因为惊系咪？ 系 系啦，咁所以点咧就好中意咧，反而就系最紧要你有多唔多啲靓景啊，有啲得意嘅公仔啊，或者得意嘅装置啊，等佢哋咧可以影相打卡，呢、這个先系重要。原来 冇错啦， 系咪 讲中晒我心声？ 咁啊啱啦，呢个海洋公园咧就话佢哋喺圣诞期间咧就会咧整一个幻彩效果嘅设计，就爱嚟咧做设计一啲圣诞景点，就系啱晒咧俾嗰啲咧唔中意玩机动游戏啊，或者冇咁熱衷於啲咁危險啊，或者係會嚇親你嘅機動遊戲咧，就愛嚟打卡影相嘅，咁就啱曬咧，即係全部啲一家大細咁樣啦。咁好啦，除咗話打卡熱點之外咧，呢、這個海洋公園咧仲話咧整咗嗰一啲咧係啱咧一家大細玩嘅嗰啲互動遊戲啊。 呢互动游戏就唔系机动游戏，咁譬如有一啲叫咩海洋保卫队，有啲系救救小企鹅，我估咧即系可能有啲系啲人扮嘅公仔啦，可能啊，又或者系真系一个玩摊位咁嘅游戏嘅东西啦。呢、這个详情我未知，咁啊要去到现场咧要感受过先知。不过咧应该就唔系啲好劲度十足嘅机动游戏啦，反而咧。啱我嗰啲嘅勁度十足機動遊戲咧，就真係有一嚿喎、哦。嗰嚿嘢咧叫狂野龍捲風、哦，什麼嚟嘅咧？ 龍捲風 應該狂轉圈嗰啲係咪啊？ 冇錯啦，就係、是、狂轉圈嘅。佢就話咧用水龍捲做設計背景，咁、哦、咧 水龍捲經典啊， 又嚟啦！水龍捲 經典嘅水龍捲又出現啦。 哎呀，我唔知道個笑話 哦，有時間同你複雜翻啲。 淨係話你知，淨係話你知。 哦、好啦、啊，好啊，好啊，見你笑得咁開心，梗係有啲嘢啊。好啦，呢、這、一個。新的机动游戏呢，佢呢就係、是好似一支搞搞棍咁嘅。 嗯。 即係呢佢呢一个你幻想佢一个 T 字型嘅。咁但係 T 字型嘅某一端呢，佢就唔係呢就咁就咁一支棍就咁完成。而呢佢喺个尾端嗰度呢就有一个风车型嘅六支棍咁样撒出嚟咁样。咁、那、嗰、個、六支棍撒出嚟咧，其實咧就係、是、啲座位嚟嘅。咁即係話咧，你玩嘅時候咧，你坐喺嗰、那個機動遊戲上面咧，首先佢嗰個天秤式嘅 T 字棍咧，就會自己喺度擺動喺度旋轉啦。然之後跟住你坐喺度嗰個座位咧，嗰條棍仔咧又會自己轉嘅喎。 哇！ 我知啦，即係一個天秤加一個發彈器。 系啊，系咁转， 即系条棍仔自己识转，个大围咧 又 再转， 你嗰个座位又转咁样， 系 哇，真系转到你 天旋地转啊！ 咁呢一个设计咧就非常之惊险刺激咁讲嘅，哇！咁我都应该好考我嘅心里边嘅胆量啊吓，因为其实我就好唔怕玩过山车，同埋好唔怕玩跳楼机嘅，我系会好兴奋嘅，但系咧。一讲到去嗰啲机， 系咯， 一去到嗰啲机动游戏咧，如果系要转嗰啲咧，我 系 惊惊地嘅。 点解咧？ 因为我真系惊会呕。 我想问咧，嗱，头先讲咧， 天空嗰度呕， 过山车啦，同埋叫跳楼机咧，就玩紧离心力嘅。咁转嗰啲，即系我哋僆仔睇嗰啲《星际蜘蛛》啊，嗰啲最出名嗰啲咧，就系会玩到晕咁啊。咁我想问啦，海盗船你得唔得啊？ 得。海盗船咧离心力，我一定要坐最尾嗰一排啊。 哦。 因为咧九十度冲落嚟嘅时候，仲要举高双手，哇！咁样玩咧，好劲啊！ 其实我真系好想讲咧， 有嘅烦恼都冇晒啊！ 最大勇气唔系挑战嗰班人啊，喺下低围观嗰班人啊、哦！我上次去日本咧，见过咧下低嗰班人遭殃咗， 系咪最高点个呕，然之后最低点个尖叫？ 系下低最低嗰个系尖叫，跟住发觉咦，点解佢个头啲颜色咁奇怪嘅、 啊？真系有机会跌手机啊！所以大家玩呢啲机动游戏都真系嗰啲随身物品啊，都真系摆好佢。 所以我真系好中意玩机动游戏噶，所以一见到呢一个海洋公园话咧，嚟紧话二十号咧就会开始登场呢个全新嘅机动游戏《狂野龙卷风》啊！我都真系心大心细啊，都好吸引到我啊吓！好啦，咁至于其他嘅都系咧，佢过咗一月份之后咧，都继续会有一啲嘅特色嘅景点啦，佢自己用嚟吸引啲旅客咁啦。最紧要就系有呢一个嘅餐饮方面嘅配合啦，同埋有纪念品啊嘛。不过咧，我喺较早前咧，我谂都有系年零两年前咧，有去过呢个嘅海洋公园咧，有到访过佢啲纪念品，因为其实我都好中意买嘢嘅。但佢啲嘢真係唔吸引囉。我真係想话如果你真係諗住想人哋买嘢呢，我真係带钱我带咗嚟。但你吸引唔到我买嗰下币呀。 买间铺囉。买最近买间铺。 你真係其实你已经有一啲嘅叫做有一啲设计咗嘅人 物。动物啦或者角色啦。 或者角色。真係俾啲心机做啲好啲嘅纪念品啦。 佢、有两三隻真係几肉酸嘅。 係呀。 咩小猕猴啊，有隻棕熊咁嘅嘢，小碗熊定係点样。 所谓爱之心就责之切啊。咁所以以下落嚟啲说话唔好听都冇辦法㗎啦。即係你 我去到人哋嗰啲外國嗰啲主題樂園，我都去得相當之多啦、嗯。我係可以買到盆滿缽滿咁樣嘅。哇！真係內行，我去到呢一個嘅海洋公園咧，真係買唔落手啊！ 啱，我上次都掃咗好多嘢翻嚟。 咁點解咧？點解咧？ 係啊！ 咁梗係個設計出咗問題啦，諗、下啦， 諗啲揾個勁啲嘅設計師。帮一帮手啦！依家今时今日咁多， 又或者设计咗个板出嚟，先试下水温先。 系啦， 其实好容易就知道究竟系得唔得噶啦。除非你话俾我听，唔系，我唔系谂住做你程振鹏嗰啲生意，我谂住做系内地游蟹生意，内地人好 buy 呢啲款，咁冇计啦，咁真系。 咁又未必啦，咁又未必啦。好啦，咁啊，呢个龙卷风就期待之中啦，系咪啊，鹏爷？ 咁啊，讲完呢一个，梗系要公道啲啦，讲埋另一个噶啦，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乐园咧，其实咧在下咧都真系近呢十年啊，近呢十年咧，我都系差不多每年嘅圣诞节呢一段时间，即系十二月份，我唔会搭正十二月24、25号去嘅。 系 咁咧，喺十二月份咧，我都会到访一下呢一个嘅迪士尼嘅。 嗯， 咁因为咧就想感受一下嗰种嘅圣诞气氛咧，睇下佢啲装饰咧会唔会有啲不同啦。不過其實好多時到我發現係一樣嘅， 係只係隻公仔戴咗聖誕帽咁， 又或者嗰啲嘅人物咧，卡通人物咧，佢可能咧係換下啲衫咁。如果佢又換下啲衫啲款咧， 好避免啦， 算係係啦， 好避免啦， 算係誠意之作嚟啦，已經 好避免㗎啦。 好啦，咁今年嘅迪士尼樂園，佢哋對於喺咁嘅市道底下，會唔會進取啲啊、生性啲啊咁樣咧？啊，咁原來咧。就话咧呢、這个迪士尼乐园咧就佢哋喺呢一个由依家啦至到系元旦咧都会有一啲嘅活动嘅，譬如咧大家咧就特别会感到雀跃一啲嘅，即系如果咧你屋企有啲细路咧去中意睇呢个魔雪奇缘嘅话咧， 我屋企就一个啦。 哦，咁啊啱啊，芭比个女啦吓，因为咧佢有一个叫做咧魔雪奇缘嘅小镇啊，啊有咧 小镇添啊， 有个小镇，咁咧即系话咧。会有人扮呢一个嘅艾莎同埋阿安娜，咁啊仲会有咧嗰只小白啊， 嗯， 即系唔系你啊白元浩， 雪人啊雪人啊， 嗰只雪人，咁就会咧， 我扮都得嘅， 系啦，就会哇，如果你扮发达啦真系， 但系嗰只嘢成日都要身手异处嘅，你应该做唔到， 特技嘅嘢啫， 但系嗰只嘢系唔会死噶，系今集变咗， 佢咩都会累埋， 乜都可以堆翻一个雪人出嚟噶， 好啦，咁就我嚟做咩咧？就同啲宾客咧影下相，咁都系好多小朋友啊或者大人咧都会开心嘅，即系。其实真系影下相都开心，嗰下我好难解释嘅，真系。 咁你系咪咁噶？我想 问。我惊唔会啦，我见到佢排队，除非佢冇人排冇人等，我就话 你会行开。 见你咁惨，同你影张相啦。 但今时今日咧，仲有啲游客咧会同啲叫卡通人物啦去攞签名嘅，啲卡通人物又真系会签名俾佢哋。 佢有手写到字。 有噶，可以噶，你带一本一沓 A4 纸或者带本画簿入去，佢会签名。 带沓纸去。 储齐一啲 系咪啊？ 卡通人物签名真系。 但系抌个印。 真系签名的， 好似系咪话佢哋有训练过去练嗰个字迹噶？ 高飞有高飞嘅字迹嘅。 嗱咁咧，呢一个嘅迪士尼嗰方面咧，就话佢仲会有一啲咧，系因为佢有酒店啊嘛。咁当然海洋公园都有酒店，咁迪士尼咧佢都会系特别为啲住客咧就整啲 package 啊，即系话咧如果你喺佢入住咧，又会系连埋个入场券啊咁样嗰啲啦。咁大家可以咧参考一下，究竟咧即系适唔适合你啦咁样。咁另外就譬如讲到喺呢一个嘅圣诞节嘅时候。后咧咁啊都会有嗰啲嘅卡通人物啦，着翻啲圣诞节嘅装束啦，嚟到周围去巡游啦、影相啊咁。咁啊，总之咧就叫做亦都有一啲嘅优惠，话香港居民咧会有一个优惠时限嘅。咁嗰个优惠时限就话咧购买咧三张或以上。嗰啲嘅通行證咧就有85折咁，咁呢一點咧就同呢個海洋公園咧都有呢啲係俾香港人嘅優惠，就話咧如果係香港市民嘅話咧，咁就買呢一個嘅冬日優惠咧，就話兩個人嘅門票咧有7折咁樣。 哇！ 咁即係我覺得係正路嘅。既然咧即係外地來客咧已經因為我哋近呢半年嘅事件咧少咗嚟嘅時候咧，就應該主力咧谷翻我哋本地人咧去參與， 係嘛？ 咁啊睇下呢兩個嘅主題樂園可唔可以救到市先？ 咁精彩嘅節目點笑得你啊！一定要講呢句經典嘅對白，通常講嘅啲。 啲啫。喂，圣诞嘅歌有好多首系咪？彭爷 呢首啊，《平安夜》，梁咏琪。 倦了，放松肩膊，整躺上睡床。倦了，放低感觉，别要讲。倦了，枕边的我，亲亲你是全与避方，束缚请释放。期望充满涌浪，成就假设跑脱。今晚放箭明。听等了，让你晚安。这个无旁人地方，只得我们疲累已经消亡，感情填平白天的不安。 佢系梁咏琪啊 ，Gigi 嘅作品啊，《平安夜》 可以陪伴住大家呢个圣诞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听众而家喺电话旁边啊，早晨你好， 早晨 Apple 妈， 早晨 Apple 妈， 早晨， 今日呢个点唱？ 早晨， 系啊，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听日啦，听日十二月七号就系我同我先生 Apple 爸三十三周年纪念结婚， 三十三啊，哇，使多好多衫啦，你哋好开心喎、啊，三十三年、啊，三三不尽啊， 碌碌无穷啊， 恭喜恭喜， 哇，大年， 有冇咩特别嘅庆祝啊？ 冇啊，都系食饭咯，食餐饭咯，行下街咁样咯， 两口子啊， 我哋两个就。是啊，两口子咯。 嗯，咁啊都好温馨喎。 是啊，因为小朋友要翻工啊嘛，咁咪自己两个咯。 小朋友都唔少啦，三十三年系咪？ 结婚未啊，小朋友？ 未啊未啊。 两个都未。 仲未。未啊未啊。 咁啊等住饮，系仔定女嚟噶？你两位系？ 一个仔一个女。 哦，即系等住饮新抱茶同埋女婿嗰杯茶啦。 系啦。 是啊是啊 好 开 心 祝福你们啊 好啊多谢晒啊 有没有什么说话跟老公说啊三十三年结婚周年 真的很快脆咯眨下眼就这样就三十三年咯好快真的很快脆。 开心的时间就过得特别快证明你这三十三年都过得很开心 是不是啊 都有开心有唔开心啦，人啊总有开心有唔开心嘅， 但开心就占大多数， 系 啦， 唔开心嗰啲就唔记得噶 啦，系啦，最紧要就 系咁，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开心有感觉，唔开心个，咁梗系开心感觉啦， 系咯，边有人咁傻瓜噶，就系记住唔开心嘅嘢嗬， 系啊系啊系啊，希望麦先生都身体健康啦，生活要快咁样啦， 你两个都要啊。身体健康啊， 系啦，系啊，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啦。 嗯，今日你拣咗一首歌就送俾你哋自己两个听咧，啱晒啦。 系啊， 系 咪啊？系啊，系啊，系啊。 卢冠廷嘅《陪着你走》好有意义嘅一首作品喎。好啦， 系啊，希望我先生中意听啦。Apple 吧 ，Apple 吧 ，Apple 妈，两个咧拖住手吓，共度呢33年， 日日都笑哈哈啦。好啦， 多谢你，拜 拜。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时间差唔多啦噃， 晨光第一线都要慢慢陪住呢个时间流逝而结束啦，拜 拜。